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后转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745点，下跌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27点，下跌0.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7，人民币6.552，英镑兑美元1.375，欧元兑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51美元，卖出1,73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朝头早起身啦吓。有白元路喺直播室入边啊，同你喺度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倾下偈先。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今日空气都唔错啊吓，1至3，咁啊属于低水平嚟嘅。今日已经嚟到咧就系2021年4月13日，今天星期二，咁啊希望经过寻日咧，即系连埋啲学生哥都已经。 翻学啦，啊，咁大家都已经集中翻精神咧，就可以好好地咧就系、投入翻自己一个勤力嘅生活啦。咁啊，仲有半个月嘅时间咧，又有啲假期又可以放下啦，系咪？都系冲搏啊，两个星期嘅啫。希望你哋各位听众都一齐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前人种树，后人得果。我哋睇翻香港，譬如净系讲啊，而家嘅乐坛，可能你会觉得喂，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2000年，嗰啲嘅歌曲都好大分别噶啦。咁啊，点解要话今日嘅歌曲仍然系有佢哋嘅成长？他们的加持才有今天的音乐作品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都那个历史的进程并不会去到今时今日这样。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年代，很多不同的格式，甚至乎在我们的音乐风格上面也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转变。没有这些转变，也都不会成就今天我们的音乐，也真的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其实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出现，每一件事情发生，也都是造就了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经常都心存感恩，去到感激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去造就今天的我 一首歌曲送翻俾 Face to Face 佢哋嘅乐迷。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以前读经济科都有读过，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那人又能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需求呢？从前有两个人非常口渴，去到同一个井那里打水喝。第一个人就买了一只黄金杯去到装水，而另外一个人呢就拿着一只陶土杯去到装水。前者即是拿着黄金杯的人就觉得自己很富贵，虚荣满足，装水的时候都露出满意的笑容。而后者拿着陶土杯那个就觉得自己很穷，斟水的时候都尴尴尬尬。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记得了，他们需要的是水，而不是装水的杯。快乐源于知足，烦恼生自欲望。生活得是不是快乐幸福，是取决于心态，而不是虚荣和不必要的占有。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只有我们停止比较，不追求虚荣的时候，才会真正看清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都记得曾经看过一篇笑话，他说有一个人的老婆很喜欢买东西，那个老公就问个老婆了，到底你买的这些东西是需要啊还是虚荣啊？那个老婆就答他，我需要虚荣。希望有一日我们都能够成长到有能力看清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而不要被物欲控制住我们。 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 白元浩，我好鍾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係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六点二十分，早晨早晨啊。清洁屋企的而且确有阵时会用很多聪明的方法可以令到你就减省不必要的浪费时间。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清洁剂，不过有很多呢其实呢都是没什么用的。预期买一些没什么用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喂，不如试一下自己整啦。好多嘢都系可以自己整嘅，因为人哋都系自己整，整完之后卖俾我哋嘅啫嘛。虽然咧有好多嘅清洁剂都系安全，不过咧我哋要谂，大部分都系化学产品啦，用耐咗会唔会对我哋身体构成某一啲嘅影响咧？唔知噶。但系咧有一啲天然嘅叫做成分啦，我哋又可以用嚟清洁又唔会咧对我哋有一啲叫做化学上面嘅影响。好啦，有几个都几得意嘅。好啦，第一个呢就是香蕉。喂，香蕉都有咩用嘅呢咁样。香蕉呢就可以用嚟捉嗰啲叫做果蝇啊。将过软嘅香蕉同一啲番碱啦一齐放喺个罐入面。然后呢就将一张纸卷成呢个漏斗形状。并且呢就用胶带贴好佢。再将佢放到罐嗰个嘅开口嗰度啦。香蕉嘅甜味就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苍蝇啦。而漏斗同埋肥皂咧，就会令到佢哋，哎呀，我跌咗入去啦，好似嗰啲曱甴屋咁样咧，出唔翻出嚟啦。嗱，梳打水咧，咁啊更加喺呢个环节入边咧，大家都知道，真系可以称得上系万能噶。意想不到，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清洁嘅用途，甚至乎如果你想清洁一啲叫做镜啊，或者玻璃啊、衫啊、珠宝啊。其实都一样咧，可以透过呢一个嘅梳打水噶。呢啲大家都知啦。仲有其他嘅，例如咧米，我哋平时食嗰啲大米啊。如果咧你有好多即系好难清洁、不规则形状嘅罐啊，或者咧就系例如有啲好多好靓嘅花樽啊，原来米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去污剂嚟嘅。利用未煮过嘅生米，再加一啲嘅番碱水。就可以咧就清洗到嗰啲咧你成日觉得擦唔甩嘅地方啦。只要将呢一个咧嘅混合物倒喺呢一个樽入边，然后咧就轻轻摇，知你个花樽咧矜贵噶啦，轻轻摇下佢，摇啊摇啊，奇怪嘅事情咧就发生啦，嗰啲污渍咧就会慢慢褪去。咁你嗰啲花樽啊，重要嘅器皿咧就可以变翻干净啦。啊，仲有噶、哦。如果你是有没有那些叫薯仔皮呢，你想清洁那些叫做炉、例如焗炉、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拿它来拿那些、叫薯仔皮烘一烘它，等那些果皮干燥48小时、因为潮湿的果皮呢就不能够去做到一个清洁的效用的，将这些薯仔皮摊在那些叫做烤盘上面保持这个平整，当佢哋燃烧嘅时候啦，佢哋咧原来嗰种嘅叫做烟熏嘅感觉啦，烟熏嘅效能啦，就能够令到你个焗炉入边咧就可以杀埋菌添噶。呢个方法咧都唔错，可以试一试。况且你都系开住个焗炉啫，系咪？好啦，柠檬啊，你一讲柠檬，你都会觉得好认同，系啊，柠檬酸啊，柠檬汁啊。甚至乎你将柠檬汁、果皮同埋水混合埋咧，亦都可以清洁啲乜嘢咧？就是、微波炉啦。微波炉用得耐咧，咁大家有阵时用完之后太好手尾啊，就会冚埋嗰个门。其实入边咧都堆积咗好多唔同嘅味道，咁有阵时啲味道，哦，一打开嘅时候都几难顶啊。好简单嘅啫，将柠檬汁啦、果皮同埋水，捞咁啊，做成咗一碗啊。你咧就可以唔冚蓋，咁啊拎去微波炉嗰度，用高火，然后叮佢几耐咧？叮佢三分钟，并且将个门咧叮完之后咧闩一阵，咁佢入边嗰啲水气咧就可以喺入边咧好好地帮你咧就将呢啲味咧就撇走咗啦。 最后咧就用一啲干净嘅毛巾咧，就抹一抹我哋嘅微波炉。哇，咁你就发觉咧，微波炉就已经咧可以辟走晒嗰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呢个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啊！吓，仲有可以介绍多一个俾你嘅，就系茶啦。红茶就可以清洁，亦都可以咧就系为嗰啲硬木地板咧就增添嗰啲嘅光泽嘅。好简单嘅啫，将呢啲红茶咧就倒入去我哋拖地嗰个嘅盘入边嗰啲水啦。咁啊，当然系冻噶啦，你唔系热辣辣喺度泡茶噶嘛，系咪？将啲冻嘅红茶。茶入面的单宁酸就有助于清洁我们那些譬如有木地板硬木地板、啊、不过就不适宜呢就去到擦太耐的，你将它抹一抹、啊、干净了其实就已经 OK 的了。希望这些小小的方法、都可以帮到你的家里，哇，发觉用小小的计仔就可以整到它就很鬼靓啊。这个世界不一定下下就要去超级市场去哪里哪里买那些化学剂才清洁到的，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咧好有用嘅东西可以帮我哋做好清洁，正如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可能你冇发现，世事好神奇，好奇怪啊！好多特别嘅化学作用工具系咁，人同人之间嘅友情都可以发生好多微妙嘅化学效应，造成咗不一样嘅成就。今日嘅你，试下喺身边发掘呢啲工具或者朋友。 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眉中间有个红点，头插着珠帘。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 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嘅晨光第一线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 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在疫苗气泡下，可按业务性质逐步让酒吧或者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和卡拉 OK 场所恢复营业。其中酒吧或酒馆，如果所有员工和所有顾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以及所有顾客都使用安心出行的情况下，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营业。而在大約八星期後，可以進入第二階段，屆時所有員工和所有顧客都需要完成接種疫苗，營業限制會獲進一步放寬。本港昨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1宗屬於輸入病例，其餘2宗同本地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患者包括一名住在屯門友愛村愛輝樓第三座的14歲男童。至於另一宗本地感染個案，患者是一名35歲女子。11宗輸入個案分別來自巴基斯坦、印尼、印度和菲律賓。本港至今有11,594宗確診個案。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子駕車期間被警員截停，過程中被警員開槍擊中之後死亡。警方說開槍是意外，警方公開警員隨身錄影片段，表示開槍的是一名女警。她原本想使用電槍，但錯誤拔出手槍，這名女警已經被停職。事發在當地星期日，20歲男子賴特在明尼亞波利斯市附近的布魯克林中心市涉嫌違反交通規例被警員截停，警員當時發現賴特正被通緝，當警員嘗試拘捕她時，雙方糾纏，對方回去車上並且被警員開槍擊中，事件引發示威抗議，防暴警察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和震撼彈，市長宣布實施宵禁，總統拜登呼籲冷靜。法國巴黎發生槍擊案，槍手在一間醫院外射殺一名男子，打傷一名女子，然後逃去。官員說排除事件涉及恐怖襲擊，目擊者說槍手看來有特定目標。事發在當地星期一下午，現場位於巴黎市第16區一間由紅十字會營運的私家醫院外，槍手連開多槍，然後乘坐電單車逃走。案中受傷的女子在醫院任職保安員，醫院目前用作新冠疫苗接種中心，檢察官說正從謀殺和企圖謀殺調查案件。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最高氣温約為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本週中後期多雲和有幾陣雨，現在的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是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江苏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打电话俾成日都一样系好早起身嘅林慧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白远浩，我今朝早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咧，我好渴望咧可以瞓晏啲添，因为你话我成日都早起啊嘛，咁即系话我好少会瞓得晏啦。 咁咪好咯，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通常咧系嗰啲叻嘅人咧，先至会咁懂得珍惜时间噶。 我哋而家学紧上次我哋讲嗰个韩国嘅潮流啊嘛，即系早啲起身，追多啲时间。 系啊，啲时间真系见使好多噶。 咁都係嘅，事實上，不過除咗話早起身要諗下做啲咩，好多人就會諗下做運動啦，有啲人會諗下煮早餐啦。咁咧喺早餐界別嚟講咧，我發覺有一樣嘢咧，大家都好中意朝頭早食嘅，甚至乎我自己近來咧，有時都會帶翻一隻糖身咧，即係驚住肚餓嘅時候咧，就會帶住隻蛋啊。 哦，烚蛋係嘛？ 我就帶住烚蛋啦，咁有好多人朝頭早咧都食唔同類型嘅蛋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喺朝頭早煮早餐嘅時候咧，都要睇清楚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少少嘅敏感咧，對於一啲食物。因為咧，原來咧有啲研究就講咧，平時大家可能唔係好注意啦，或者好估到佢會係構成咗身體對於佢有啲慢性嘅敏感嘅。咁但係咧，呢啲敏感咧就會慢慢可能咧隨住你食咗嗰啲嘢之後咧，唔覺積埋咗啲毒素咧，就會喺個身體裏面發出嚟，或者係有啲反應啦。 哎呀，仲要係佢每一日如果食少少咧，你連自己對邊樣嘢敏感，你都唔係好覺啊。 係啊，因為咧如果嗱，佢就列咗一啲嘅食物出嚟啦，咁我哋講下嗱，第十位咧最容易可能食咗唔知咧，會出現一啲腹瀉啊，或者腸胃脹啊，即係成日都覺得食完呢啲嘢之後，好似點解好似無啦啦個胃咁脹嘅？我明明食咗份量好少嘅啫，但係咧都覺得好唔舒服嘅，頂住頂住咁樣咧。嗱，佢包括咗有綠豆啦、鰻魚啦， 鰻魚係㗎，原來。 系啊， 哎呀，我仲好中意食鳗鱼喎。 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可能好中意食嘅。你听埋落去，第八咧就系牛奶啦，第七位咧佢就系话小麦，第六系黄豆。嗱，黄豆系包括埋豆浆啊， 哎呀，豆腐咧， 豆嘅制品， 哎呀， 总之系豆类制品啦。跟住第五位咧，我就觉得比较常见啲啦，腰果，因为我觉得腰果真系食几粒都好滞。咁第四位咧就系蜂蜜啦，即系啲人咪中意加啲蜜糖落去啲饮品度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有时含一斤咁样啦。第三位咧花生，嗱呢啲花生敏感比较常见啲啦，听得。 系啊，成日都听。 第二系蛋黄啦。 哦，蛋黄啊，蛋黄排到咁高添啊，仲要。 系啊，第一位咧都系蛋，就系蛋白啦。所以点解我一开始嘅时候就讲蛋咧？喂，原来蛋黄同蛋白咧，佢哋大家即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物质呢都是会比较常见的致敏源来的。 哦，但是他玩完了，第一第二位都是他，不用吃了。 其实呢，你就要想想，因为蛋呢有很多蛋的嘛，你知道半熟蛋、溏心蛋、温泉蛋、太阳蛋、水波蛋，即是什么蛋都好啦。但是呢，刚才讲过一堆蛋呢全部都不是彻底煮熟的。 哦，是啊是啊。 蛋大家都知啦，当中佢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啦。原来蛋白质咧就系佢容易致敏嘅原因啦。 咁点啊？咁如果佢即系嗰啲蛋白质令到我致敏，咁我就唯有唔食 唔食蛋嘅啫。 嗱，佢好得意喎，佢話原來咧呢個烹調方法咧就會改影響咗佢嗰個蛋白質嘅吸收率喎。例如，如果全熟嘅蛋咧，蛋白質嘅吸收率咧係100%啦。原來咧生雞蛋嘅吸收率咧就係一半，即係50%啦。咁如果你半生熟嘅咧，就係佢嘅中間數啦，就係80%啦。咁所以佢话如果咧你个吸收率低嘅话咧，蛋白分子过大咧就容易造成过敏。咁即系话咧，越唔熟嘅蛋咧就越容易令人过敏啦。 哦，咁所以咧，如果要食鸡蛋嘅话咧，就全熟。 冇错啦，即系你要考虑翻嗰啲荷包蛋啊、煎蛋啊、炒蛋啊或者烚蛋咯。 哦，咁即系如果我系敏感嘅，咁但系我又好中意食太阳蛋嘅，即系嗰啲个蛋黄仲喺度捉下捉下嗰啲咧， 咁你就要牺牲个太阳啦。 系啦，就要牺牲个太阳啦，就要变翻个实蛋啦咁样。 嗯，冇错啦。咁同埋咧，医生都建议咧，如果咧真系太过食得呢啲嘢太多咧，咁即系对自己既然都好唔健康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记住咧，就要戒咗你令到你敏感嘅嗰一樣嘢咯，因為咧呢啲主要嚟講咧，除咗話真係令到人皮膚敏感啊，發曬出嚟，尤其是啲天氣咧，咪加埋啲影響咧，可能會濕啦，咁好多朋友都發咗啲濕疹出嚟啦。咁我知道咧，個個濕疹嘅人士咧都有一個清單嘅，嗰、那個食物清單係佢哋唔會食嘅。 哦，因為一食完咧就好似生風爛啊，有啲痕咁嘅感覺。 是啊是啊，咁所以咧，同埋加上咧，雞蛋呢樣嘢咧又比較取巧啲嘅，我覺得有好多雞蛋咧，咪之前都會可能打下針啊，或者唔知點解令到佢嘅蛋黃咧會唔同色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嗱、 啊， 當然咧亦都有啲蛋係因為唔同嘅產地啦，即係連個殼都唔同色啦，冇喺入邊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選購嘅時候，可能都要自己去試一試，到底邊一種嘅蛋係會比較適合你咯。同埋咧。原來我而家發覺咧，好多嘢煮熟咗之後先食咧，係比較安全過生食嘅。 嗯，誒、哎、咁你要戒食壽司米咯，林慧。 係啊，我呢排都唔敢食啊。 係啦，唔緊要，留翻俾我食，我 OK 嘅。好啦，轉頭等你帶埋啲壽司米翻嚟啦嚇，轉頭再見。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未食沙司米之前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喂，你朝头早食早餐嘅时候，好多人都会选择一样嘢，是咩啊？即食面。你又有冇谂过我哋食嘅即食面到底点嚟嘅咧？啊，即食面咧，咁啊喺呢个1958年啊嘛，安藤省咧就发明咗出嚟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系最主要都系以鸡汤咧就为主噶。好啦，直至到佢发明咗之后10年之后啦，咁啊有啲叫做豉油味啊呢啲先至慢慢咧就再推出嚟嘅。千祈唔好只系睇今日、有好多人咧就中意食呢啲嘅面，但系其实咧佢系战后先至系开始噶，只系得半个世纪嘅历史。其实日本本身都系一个咧叫做米食嘅文化嘅国家嚟噶，并不是咧就面食嘅文化，因为佢哋当地嘅天气啦、水土各样嘢都系种植稻米比较上理想，而唔系种小麦噶。因此咧，食面其实并唔系佢哋嘅主流，甚至乎咧，唔好话即食面啦，连拉面咧，一直以嚟咧都唔系佢哋嘅主流食品嚟嘅，都系近呢几十年咧先至推出嚟嘅啫。所以你见到有啲铺头咧，仲话自己系鼻祖啊，因为佢系可能九州有份研发呢一个咧猪骨汤面嘅，因为一个小误会咧就研发咗一个猪骨汤面咁样。所以咧，其实面啊。并不是咧就系一个太耐太久嘅食物，而系咧我哋叫做近代一个嘅食物嚟噶，特别讲系拉面啦。不过即食面的而且确咧，对于好多唔同嘅家庭咧，就出现咗一个重大嘅改变啦。例如当大家要出外工作嘅时候，好多人咧就对于食物啊食落肚嘅嘢咧就开始变得咧就求其啦。想咧就系悭更加多嘅时间，即食面咧就可以话正中佢哋呢一个嘅下怀，令到佢哋觉得哇又方便又快，而且大家好容易就会觉得咧系好嘢味。当然嗰个我觉得系少少嘅错觉嚟嘅。 即食面的历史呢就仲有好多的。今日在我哋市面上见到太多不一样的即食面啦，全球亦都会有佢哋自己不同品牌的即食面。咁但係即食面始终呢喺煮嘅过程入面啊，容易有比较上多嘅化学物呢就推出嚟㗎。而且佢个汤呢都係用一包味精开出嚟㗎。所以呢啲呢即係不天然嘅食物，大家呢都係唔好食得太多啦。时间6:46啊，头先一首歌曲《无门》啊，喺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呢个时候听听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梗系又要揾翻 team building 嘅好手 Candy 出嚟啦。早晨 ，Candy。 Hello， 早晨 ，Barbie，Candy 啊，近来咧好多女士咧就提及一个新嘅词汇叫做 glamping， 就系 glamorous 加埋 camping 啊。 系啊，系啊，系啊，好正，大家都好中意去享受大自然啊，最近。 其实我自己咧就比较少咧 camping 即系露营嘅一啲经验嘅，以前咧就听人讲话即系带埋个营上山啊，然之后就真系扎营过夜咁样咧，呢啲经验我都好想试下。 嗯，系啊，其实我哋 team building 咧都有呢一种嘅，即系一个种类咧去做 team building 嘅，同啲同事一起去做咁样嘅。 系，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那个形式系咪即系每人自己要准备晒啲露营用品，然之后各自上去就为之叫做 team building 咧？ 咁又唔使嘅，其实嗰啲即系用具啊，嗰啲 gear 嗰啲咧，咁就我哋会提供嘅。 嗯， 咁不过咧，我哋嘅原则咧就系、是、其实系想希望透过成件事咧，就俾啲同事咧，大家即系一齐去生活啦，然后一齐去互相认识啦，同埋系叫互相了解嘅。咁不过我哋用嘅方法咧，就系、是、比较即系 casual 啲嘅方法，就系、是、一齐去生活咁样。咁、而生活嘅地方，我哋又唔会 book 个酒店啊，亦都唔会去啊某某同事屋企度住咁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即系带埋啲炉具啊、营具啊嗰啲咧，咁我哋就会孭住，真系会孭住个大背囊啦、啊。咁就去真系去大自然嘅地方，譬如香港咧，其实郊野公园系好正噶嘛。咁我哋就会去一啲营地嘅地方，咁喺嗰度扎营咁样嘅。咁啲同事咧，佢哋就要谂，即系一开始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就话俾佢听话啊，大约我哋会行几耐啦，行几远啦。咁跟住你要咩嘅，即系你要带嘅乜嘢嘅用具啦。同埋有啲食物啊，嗰一類嘅用品咁樣嘅，咁跟住佢哋成條 team 咧，成隊咧就要去 plan 下啦。譬如 say， 我哋有8个人咁樣，咁我哋要攞幾多嘢去咧？嚟緊2日1夜咁樣。 咁我哋有三餐，甚至乎啊，唔係、哦，我哋想食個宵夜喎、哦，咁、咁我哋要諗埋帶啲乜嘢食物去咁樣。咁我哋當然我哋會預備曬喺嗰個即係倉度啦，咁樣。咁佢就去攞咯，攞完之後跟住佢哋要孭上身，跟住就攞埋個地圖咁樣，跟住就行去啦咁樣咯。咁一路行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可能要分工孭唔同嘅嘢啦，包括譬如刑具啦，好重嘅刑啦，譬如如果譬如好似而家啲女士话咩要好豪华式嘅，咁可能要担张台去嘅、哦， 带埋扎花去咁， 系啦系啦，咁又会唔会咧咁样？咁所以其实大家会倾咯，咁即系 plan 咗先，然后跟住去实行，实完行之后，譬如去到嗰个刑舍里边啦，即系个刑地里边啦，咁我哋就开始会教佢哋点样去扎营啦，然后又分工，跟住咧到最尾佢哋扎好营之后咧，就开始啊又做另一样嘢啦，就譬如啊，我哋会一齐去煮嘢食，系啦，即系哇，即系 cooking 啦，最近唔系好兴喺屋企煮嘅，咁去到户外有另一种煮法嘅，譬如我哋会带埋啲炉头啊嗰啲gas 嗰啲过去啦，亦都咧有机会系可以用户外嘅环境，譬如我哋可以。即系执一啲树枝啊，钻 木取火咁啊， 系啦，类似咁样啦。又或者我哋去啲barbecue 场嗰度咧，咁可以喺嗰度即系煮嘢食又得。咁系其实系用周围嘅环境，同埋系同事好feel free 去谂下用咩方法去处理，咁而家就去做咁样，同埋一个好casual 嘅方法咁样。咁煮完之后，我哋仲会加埋有个类似一啲咩比赛啊、烹饪大奖啊，跟住大家去食啊，去当然最重要系影相打卡啦，咁啊。 我听咗咁耐咧，我觉得咧呢一次咧系比较悠闲啲同埋轻松啲，因为咧我成日以为咧野外话即系要去扎营咧，我想象到就系嗰啲咩流落荒岛啊，然后去啲 checkpoint 度执罐头啊，先至有得食，好似今次唔系、啊。 系啊，其实都有嘅，我哋都做唔同种类，其实好多时系睇即系公司想即系个方向系啊，觉得想同同事系 tough 啲嘅。真係揾 checkpoint， 跟住之後流落荒島嗰種都有啦，咁嗰啲係通常係 train 佢哋一啲對逆境啊，或者即係點樣意志嘅訓練啊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想做 team building 嘅話咧，咁我哋又可以另一種嘅比較 casual 啲嘅。譬如我哋試過有一次有間公司，咁佢哋係外資公司嚟嘅咁樣，咁咧就佢哋每年都會揾我哋去做唔同嘅即係 training 嗰啲咁樣嘅。咁其中咧有一條 team 咧。是 purchasing 嘅，咁就 purchasing 通常多女士去即係工作咁樣嘅。咁、那個阿 head 咧就話啊，我哋都想啲同事去即係做個 team building， 但係有少少嘢學咁樣。咁但係你知啦，我哋全部都係女士，又唔可以太辛苦嘅喎、 啊，唔可以行得太耐啊，或者體力太消耗咁啊。 即係好多唔得唔得唔得唔得，但係我哋又想咁咁啊。咁我哋咪諗方法咯。啊，咁就發現啊，呢班女士其實佢哋大約個 age 可能係三十幾去到五十幾都有咁樣嘅。咁然後佢哋嘅喜好係咩咧？即係或者一啲嘢係佢哋好怕啲好辛苦嘅嘢。咁但係你知啦，做 training 唔辛苦咧，又冇咁好玩，即係唔夠 challenging 咧，就覺得即係嚟 hea 下啫。 又唔夠深刻咁樣啦。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又喺嗰、那個program 即係個內容裏面咧、我哋又會俾一啲即係辛苦嘅嘢俾佢譬如可能做三四個鐘係體能上嘅，譬如真係要去行山，頭先講話要行去某個地方嘅，咁行嘅時候咧，我哋又俾一啲特別啲嘅路線俾佢哋要可能我哋啲繩會 set 咗啲安全嘅繩啦，跟住之後佢哋會行過一啲比較高即係高風險嘅地方，咁佢哋啊緊張喎、哦、咁樣，跟住之後又要用下力喎、哦，要去乜可能攀下石咁樣，都會攀少少嘅啫。譬如可能係一公里嘅長度之下，可能淨係100米嗰個地方需要攀嘅。咁大家好緊張啦，咁樣。咁跟住做完之後啦，好啦，大家一齊完成咗之後，到差唔多黃昏啦，就行到去一個營地嘅地方啦。咁啊開始就教佢哋即係扎營啦，然後就煮嘢食啦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啲太太咧就會出場噶啦，咁樣。咁佢哋就會好啦，譬如我哋俾幾樣嘅食物係 raw 嘅食物嘅，咁佢哋諗下點去煮咯。咁我覺得嗰次咧係應該係12月啊，啱啱咧香港係啱啱變凍嗰， 係咯，應該都幾凍喎。我就係諗起， 係啊，咁凍嘅天氣咧，其實行山係好正嘅，因為唔會話好熱啊嘛，好辛苦，同埋夜晚瞓到覺啊，冇咁多蚊咁啊。咁咁佢哋夜晚咧，即係因為好開始涼啊嘛，太陽即係開始收啦咁啊。咁就我哋喺個地方度咪開始起爐啦，煮嘢食啦咁啊。跟住咧好開心啊，因為咧佢喺度。 即係呢啲女士好多吱吱啫啫吱吱啫個講嘢㗎嘛。今次呢大家個 topic 呢就係講啊我最近就煮開呢個乜乜乜咁樣啊我細個啊十幾歲嗰時候就跟即係學校去做啲乜乜乜啊咁樣。咁好多啲話題好輕鬆，然後呢跟住做最尾路你啲女士喺度講下嘢，跟住喺度煮啦。煮完之後呢嘩好正，就係我哋喺冬冰冰嘅天氣之下咧，有哇好正嘅鹹魚臘腸飯啦，跟住仲有咩煲仔飯啦，跟住又煲咗個雜菜湯啦咁樣，咁譬如呢啲係好家常嘅飯，但係喺啲咁嘅天氣之下咧，大家辛苦咗即係一杯啦，跟住然後夜晚一齊去煮嘢食啦、扎營啦，跟住圍住個爐咁樣咧，跟住喺度食嘢咧，係好 warm 咁樣嘅。 所以咧，就是、有一次證明咗咧，人咧可以喺唔同嘅環境裏面咧，都會揾到你嘅生存之道嘅。同埋咧，都係 team building 嘅道理同埋宗旨，就係、是、其實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才華啦，同埋有用處啦。譬如頭先阿 Candy 講到夜晚黑嘅時候咧，啲太太就出場啦。可能咧喺行啲崎嶇啲嘅路嘅時候咧，啲體能好啲嘅同事又出場幫手啦。咁正正就達到咗 team building 嘅目的咯。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係真係可以好正咁樣係用一啲好 casual 嘅方法，又令到同事又 enjoy 得嚟，有嘢學，咁跟住又可以增加大家嗰個關係咁樣咯。 係，所以咧 team building 係幾有趣嘅一件事嚟嘅。不過今朝早咧講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噶咯 ，Candy。 好啊，好啊，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6:55嘅時間啦，啊，最近咧發現啊，有兒童醫院嘅新嘅公園咧就開放啊，嚇，係兒童醫院附近嘅新嘅公園啦。咁啊，網上有好多唔同嘅，例如 KOL 啊，或者咧經過咗好多嘅傳媒宣傳咧，就係呢個兒童公園隔離嘅公園設施啦，啊，形容呢個公園啊有幾好玩啊，大眾咧可以點樣搭車，又或者點樣可以泊到入去醫院入面。醫院的訪客車位其實就不多的，這些宣傳令到醫院呢附近多了很多的違例泊車，嚴重地導致交通擠塞，你一想就想到有什麼問題出來了。真正需要幫忙的人呢可能都會令到他們可以幫忙的時間就遲了。而且兒童醫院附近的交通工具也比較上就疏落的，有基層的家庭等了很多班車才上到車，而且班車呢叫做重要就是應付埋呢就啟德人遊輪碼頭嘅客人啦。更甚嘅呢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呢有好多朋友啦，佢哋可能有病嘅，咁佢哋都要去到醫院嗰度覆診。如果啦太多人係為咗去呢啲公園嗰度玩嘅話呢，實在會構成咗一個衛生安全隱患嘅問題㗎。我哋呢都希望個個呢可以有均等嘅機會呢去到享受唔同嘅設施嘅。咁但係真係要諗喎，如果我哋因为挂住去呢啲嘅公园嗰度玩，影响咗附近公园嘅一啲人士嘅话咧，咁样嘅话咧就绝对咧系唔啱嘅一件事啊！其实呢个公园咧开头坐落嘅时候咧，会唔会就系为咗俾医院附近嘅医院嘅一啲嘅病人啊，等佢哋可以落去散下步，或者等儿童医院啊嘛，系咪？等佢哋可以咧就系、是、啲小朋友落去嗰度玩下，外面嘅人咧都欢迎嘅，但系绝对咧就唔系话一窝蜂咁样去，同埋咧去得太多嘅时候啊，好容易咧就会令到呢个公园咧就多咗好多卫生上嘅问题。你又玩下，我又玩下咁样，咁又未必咧个消毒工作咧做得太足嘅时候啊，好多时咧一啲嘅卫生问题就系咁样咧而传出嚟噶啦。所以咧，当我哋去每一个地方玩嘅时候可能你未去过，贪新鲜，谂住去一去嘅不妨了解咗嗰个地方附近会唔会有啲真系好需要去嘅人士，又或者呢个地方你系咪今日一定要去咧？咁样迟啲等人流冇咁多嘅时候先至去，咁又得唔得咧？咁样自己玩之余都要方便埋真正嘅用家，咁样先至系啱嘅。如果想透透气嘅话咧，咁啊仲有好多好嘅地方都一样可以喺市区嗰度揾得到噶。其实市区都有好多唔同靓嘅公园啦，系咪？港岛又有，九龙都有，新界更加多添。咁所以咧，我哋揾一啲啱自己去嘅公园就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啦。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59啦，出边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白月台亦都会留翻喺二台呢度咧陪住各位听众。咁啊，每日朝头早啊，由6:00去到早上嘅10:00，咁啊，先听听7:00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就可以见到你噶啦。除咗白元浩之外，转头咧，芭比林慧都会翻嚟噶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其后喺附近一架私家车上检获九包怀疑霹雳可卡因，被捕男子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人类历史上成日都见到啲工程出咗事，例如喺丹麦。一次清拆过程就计错数，搞到呢座货仓冧咗落去另一边。 去到美国就仲得人惊，有架火车驶过急弯嗰阵严重出轨，倒咗好多杀虫药落河，甚至咗好多雨添。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知》，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早晨，各位听众，7:06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白权浩先和你们看一看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在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是今日由上8:00至晚上9:00，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而家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芭比林慧都喺度咯，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同我哋睇交通，今日朝头早，哇，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唔知道交通情况如何呢？ 嗱，今朝开始咧，路面真系多咗好多车噶啦。咁啊，先讲翻啦，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咯。 咁快？ 去系啊，开始多人翻学啊，或者多人翻工啊，咁样变咗多车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就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开始挤塞，排到去果栏嘅，系啦。 其实呢我觉得呢大家都是醒目了的。 嗯、 因为你早啲出门口呢就早啲可以挨过那个车龙。 是啊。 如果万一你塞起上嚟呢都好像快啲塞完嘛。 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什么呢你迟一分钟出门口、嗯、但由于条龙长了、 嗯、 你随时呢原本呢是只是、塞五分钟。可能突然之间因为你迟一两分钟出门口呢变成要塞十分钟、 嗯。 哇你这两个讲的道理呢非常尴尬、 哎。 你知道令我回想回昨天我喝下午茶。因为呢我朋友说两点正下午茶原来你一点十入到去呢是完全没有人等位的。但是两点之后呢就好多人下低排队、哦 嗯。 但是原来有些酒楼呢讲下食嘢好唔好 好啊。 咁原来有啲酒楼呢係咪两点钟下午茶呢佢可以俾你一点几入咗去㗎喎、 嗯。 就唔需要因为有啲酒 楼。即 係因为有啲酒楼規定係下午茶时间先放你入去㗎嘛。咁、 嗯、 但原来有啲酒楼係唔需要喎。所以我哋可以避过咗呢个人龙。 啊你又啱喎、啊。我试过有一次飲茶嘅时候呢一点半定一点八咁入去啦。飲緊嘅呢食緊嗌咗㗎啦。跟住我突然间想即係有 friend 喺度不如嗌多轮啦咁样。嗌多少少啦。跟住呢有嗰啲茶楼啲人同我讲喂唔好嗌住啦你坐多十五二十分钟嗰度咪下午茶时间囉平啲架咁样。 咁、嗯、都几好喎、 啊。几好喎、 啊。对呀同埋去间酒楼哇跟住呢两点之后啦我睇到、啊、哇几多人几十人喺下低排队呀。咁、 嗯、 但因为有啲酒楼就规定嘅下午茶时间就规定下午茶入去。咁如果唔系下午茶时间呢都俾你入去呢你就要了解清楚嗰间酒楼系咩情况先。 係啦、嗯啊、了解清楚嗰间酒楼嘅规矩系点。 係啦。 啊 ,Didi 真系好鍾意饮茶。 係呀好鍾意饮茶。所以真系好巧啊咁做咗少。 饮茶都撞到你，好嘢吓！ 好中意饮茶 啊！好啦，唔该晒你啦，听日再见，有机会再约下你饮茶啦吓。 好啊， 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咯，阿欧你好啊！ 喂，小白你好 ，Barbie 你好啊！ 你好啊！ 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好，我今日咧喺路边嗰度报个、天气，点解咧？就系、因为啊，想出嚟广播道嗰度呼吸下新鲜空气。咁喂，今日天气几好喎、啊，我觉得有阳光啦、啊，蓝天白云啦、啊。咁啊，仲睇到一个景致、啊，不过呢个景致一阵先讲啊。咁啊，今日能见度都相当高嘅。咁啊，亦都见到好多校巴以至翻工嘅人咧，已经 get ready 啦吓，咁准备今日咧就翻工啊，系咪先？咁始终即系你嗰啲 annual leave 咧都请得七七八八噶啦吓，咁你听到。我而家喺广播道嗰条路有几咁繁忙啦啲车系劲快啦已经开得系咪先。咁所以就呢、這个就係个路面嘅情况。不过睇到一个景致呢可以同两位拍档分享一下。咁小白同埋 Barbie, 通常你朝头早呢第一个微笑系几时会发生嘅呢 嗯我諗我见到身边嘅人瞓緊觉啩。 系咪即系呢个就係、是。系啦或者第一个笑容啦即系第一个啊会笑出嚟嘅。一个声嗱 ，Barbie 就系话啊，见到身边人瞓觉或者见到小朋友仲系熟睡之中，系觉得好暖心啊，即系有母爱啊嗰种笑容啊。小白咧，你咧？ 我一擘大眼就笑啊，一擘大眼就我翻工啦， 咁系嘛？ 我又点估到我啲拍档因为翻工而 梗系啦， 开心笑得假， 开心始终高啊！我哋个个都咁中意翻工， 哇！真系 我咧就中意赚钱。我不喜欢上班的、不过即是不上班就没得赚钱所以呢、那个关联呢都是开心的。今天看到一个画面呢就是有学生呢追一架小巴架小巴呢就停给他、 接 着呢他临上车那刻呢很开心、好像如获至宝这样、因为即是 你知道如果他追到车的话呢就不用再等多可能十至十五分钟这样。感觉就比较好开心咁样咯，咁我自己就耐啲久违咗呢种突然间可以追到车啊，或者即系赶得切车尾，系咪赶车尾啊？呢啲 送车尾 咧就唔开心嘅，但系追到巴士啊，追到车尾啊，呢啲感觉都系开心嘅。咁当然你话喂，如果今朝都有啲体验系可以啊 catch up 得到。讲得切喎、所有嘢都吸吸冚喎或者一去到架巴士就嚟喎一去到架小巴就嚟喎一落到去地铁幕门嗰度架车就嚟喎已经到达喎咁样。咁都系可以俾一个笑容自己嘅令到自己觉得 今日都几好啊咁样囉。咁唔知道心机旁边嘅听众做唔做得到啦 吓。 啊我哋就做得到啦，因为我哋都已经翻到公司 了。谂啲办法之后都令自己有会心微笑啦，各位都。 好啦， 好啦，唔该晒， 今日交翻俾你哋。 唔该晒，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咧，喺我屋企附近，因为我住啲乡郊啲嘅地方啦。 上到車咧，真係要開心，因為其實我成日都坐交通工具噶嘛。咁、有陣時要出門口嘅時候會諗咯，到底係嗰架每半小時係半小時啊，半小時先至一班嘅小巴上唔上到咧？會唔會呼咧？定還是我要行出去大路嗰度等巴士呢？公眾假期嗰個搭車功率又有啲唔同嘅、因為住喺咁偏遠嘅地方咧，公眾假期有啲特別班次啊，又偷唔偷到雞上到嗰啲特別班次咧？ 好多嘢諗喎，但我想講咧，嗱嚟呢啲叫搭公共交通工具啦。我試過聽過有個同學咧嘅即係經歷就係咧話咧，其實連搭校車咧有時都需要估嘅。係，雖然咧個校車約咗你咧係約某一段時間會到啦，嗱原來而家啲校車係咁嘅，即係譬如話我朝頭早7:30至4:40咁上下咧，就会停喺你嗰个位置噶啦、 啊， 即系佢会约实你一个时间，佢有个 range 嘅、 啊， 即系几多点至到几多点。咁、 啊、 通常都系10分钟或者15分钟之内啦。咁、亦都有个 buffer 嘅，就系话哦，如果你迟咗咧，我哋会等你5分钟咁样。即系咁，所以前后咧就15分钟咁上下。 哇，我觉得校巴好 恶噶， 系咩？系啊，佢话总之你咧就要等校巴。 如果唔系咧， 如果唔系咧，就有机会唔等你噶。 嗱，照计系咁啊，但系咧，我哋即系听闻嗰啲嘅校巴咧就好得意嘅，即系譬如约你就系7:30啦，头先讲吓，佢7:40就到噶啦。 哇！ 跟住咧试过有几次，试过有几次，我听到啲小朋友咧明明准时到，大架校车已经走咗啦。 哇！ 好挫败啊！呢啲系冇得追噶嘛，你知啦，已经走咗啦。 唯有再早啲咯， 系啊，唯有再早啲，於是大家就越嚟越早咯。 即系我都明白咧，其实校巴冇理由咁多个人一齐翻学，就净系等你一个迟到噶嘛。咁、但系守时咧系最紧要嘅。 系啦， 呢、這个时候就 你太早又 系啦， 好似唔系几 好。太早又唔好，系咪？好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啊吓。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以及咧，哎呀有几阵雨咯。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属于咧就系低水平嚟噶。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探讨下新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上个礼拜咧，周博士就好好啊，教咗我哋一个咧好简单嘅方法，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身体咧系会聆听住我哋自己嘅说话嘅。咁所以咧，多啲赞美下自己啊，或者同自己讲一啲正向啲嘅说话咧，自己个身体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好嘅影响。咁我即刻谂起啦，之前咧我睇过周博士一啲嘅片段啦，即系喺你嘅私人嘅 Facebook 啊上面咧都有成日咧都会 upload 一啲片咧，就系教我哋点样去活得精彩啲。开心啲啊！其中一样咧，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嘅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吸引力法则啊！我就唔知道上次阿周博士你同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咧，有冇少少关系咧？即系吸引力法则系咪就系话，当你成日谂住嗰一样嘢，觉得好嘅嘢咧将会嚟嘅，将会嚟嘅，咁啊真系会有好嘅嘢，系咪真系咁神奇噶？ 啊，系啊，呢个系好精彩、好值得讨论嘅题目嚟噶吓。只要相信便能看见，咩意思呢？唔係話我諗乜就有乜，唔係咁樣嘅意思。我哋唔會得到我想要嘅，我只會得到我相信嘅。最近要係我相信啲乜，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你想好努力賺錢，你每日工作12、14小時搏老命，但係越做越窮，甚至負資產，我係好想發達，我日日諗住錢喎，點解我會窮光蛋呢？吸引力法則相信咧就係信念創造實相，意向決定結果。最重要係我嘅信念，即係信念就係我相信緊啲乜。我好努力揾錢，但係如果我相信咧，有錢人啊好自私、好蠱惑噶，唔使咁有錢噶，講錢啊失感情噶，太有錢啊啲朋友唔中意你噶，即係。如果我潛意識其實有呢啲咁樣嘅信念嘅，我幾努力賺錢咧，喺關鍵時候咧就唔知點解，明明有個大客要簽單啦，簽單前咧，我忽然同個大客講句説話喎，即係好似鬼拍後尾就無啦啦噏出嚟嘅啫，你慢慢嚟啊，我唔會呃你噶，我唔會呃你噶，咁你知潛意識聽唔到不 no 呢個字噶嘛，於是個大客就聽到話你呃我，你呃我，咁咪好啊，我諗清楚先啦。所以吸引力發生最重要唔係淨係我諗啲乜，而係我內在嘅潛意識，我相信緊啲乜。我舉多個例子，譬如一個女子， 佢好想結婚嘅，好想有一個遇到一個好男人，哇！佢求神拜佛，由朝到晚都諗呢件事，個好誠心、好虔誠嘅、哦，又參加好多派對啊，啲俾錢差好多聚會啊，咁但係點解遇親都係渣男？遇親都個姻緣都冇辦法開花結果嘅咧？嗱、 嗯， 從信念角度好簡單，我淨係問佢嘅啫，我只會問呢個女子一條問題：啊，小姐，請問你其實心裏面你點睇男人嘅？佢又話：哎呀，男人好好噶，男人好積極啊，好努力啊。不過男人比較狡猾啦，比較鹹濕啦，同埋比較自私咯。咁、 嗯、 如果喺心裏面有呢個信念咧，佢結局只會吸引到啲咩男人呢？就算個男人唔自私、唔狡猾、唔鹹濕咧，佢都唔會信咯。最多你唔會咁好嘅，你唔係咁好嘅。而直到有一日佢見到一點嘅跡象、證據證明呢個男人係自私嘅、狡猾嘅，佢即刻覺得係啦，都話咗你哋啲男人。都是自私的啦，即他又证明了他是自己啱啦，亦都玩死了自己啦。嗱、 嗯， 所以我哋要好留心我哋内在的信念谂紧啲乜。所以如果真系吸引力法则令到嗰时成功咧，我哋唔系净系谂嘅，我哋用五感啊，即系眼、耳、鼻、舌、身，之后眯埋眼，俾自己好有 feel 嘅，好似听到声，好似闻到气味、 嗯， 然后感觉到眯埋，我睇到一个好靓嘅图画，然后你试下讲三句说话，你话我值得。我可以，我相信，譬如我值得幸福快乐，我值得丰盛富足。 嗯、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嘢嗰啲说话，自己都否定咗自己嘅吓。喺潜意识里边咧，就算你好努力赚钱，但系觉得我唔值得。我好想揾一个好男人，但系觉得，唉，边有咁蠢啦、啊？我自己都好自私啦、啊。所以可以多啲用一个即系自，都系同上个礼拜讲个确认语有关。你多啲用我值得。我可以，我相信，逐漸發覺我的潛意識會不一樣呢，而很奇妙地呢，我會吸引到一些更加正的人事物來到我們身邊的，大家可以嘗試一下這個小小的技巧。 是，即是自己都不確定的時候，有好東西放在你眼前，你都看不到，你都不覺得它是啦，所以真的要做多些這些練習。那今早上麻煩周華山博士，我們下個星期二再談過。 间句号，将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嘅细路。不骄不傲，不断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幼稚。 Gloria， 佢哋嚟自 Mira。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7:24朝头早都见到人会会心微笑嘅，欧都翻咗嚟啦。 系好搞笑，其实我冇直接啲咁样讲，其实嗰个系一个肥啲嘅学生嚟，所以佢追到架车，首先佢追架车 会咁兴奋啊。 系， 我好想知佢嗰种兴奋系咪真系跳起啊？ 咁又冇， 我谂都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大家尝试卡通面化呢个情景啦。无论件事系咪咁样真实发生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呢一段嘅环节可以氹到你开心。 系、嗯、啊， 你听完之后总系希望人哋，哎，追到车啊！這个肥仔开心啊！ 人啊，个个都追到车啊！今日 揾多啲好嘅嘢去到谂一谂，令自己开心都好紧要啊！ 系啦，嗱，有阵时咧，做家长嘅你哋两位咧，都会上网睇好多。叫做亲子好去处，嗰啲亲子好去处早几年就係话啊有唔同嘅一啲康文署整嘅公园，我有听过好似呢个牛池湾嗰度系咪有个恐龙公园啊，类似 啊， 即系类似呢啲， 但系咪牛池湾我唔 exact 嚟嘅，系有个恐龙公园， 系啦，类似嗰啲， 即系佢啲恐龙骨啊， 系啦 咁样嘅， 跟住咧几 得意噶， 系啊，政府场地嚟嘅， 我通常咧 去海水公 园 系咪啊？ 唔系， 我少啲探， 我系好中意睇嗰啲亲子假日。导赏、即系人哋教你去边度嗰啲咧，我一定唔会去。 我一定 因为惊好多人啊嘛。 系啦，因为嗰个礼拜出得报道，通常嗰两个礼拜都好多人，所以我通常嗰一阵我一定唔会去咯。 阿 Barbie 就聪明啊，第一避过人群啦， 系啊， 仲系啦，好多医生都讲话，依家系抗疫嘅尾水啦，咁、大家。抖手啲啊，就唔好咁容易鬆懈啊，等等啦，咁樣唔再花篇幅去講啦。但係即係做父母嘅有陣時都要禮拜六日諗啲活動俾啲仔女玩。咁、通常都會上網睇啦，譬如有啲報道介紹啊 A B C 地方，咁咪去 A B C 咯；介紹 C E F 地方，咁咪去 C E F 咯。咁近排咧就有啲叫做親子 K O L 咧，咁就介紹去呢、這個兒童醫院入面嘅公園嗰度玩。 哦， 係啦。咁我就淨係跑步嘅時候呢，跑去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呢、就跑過一次。 哎，我今朝都有提過，因為呢都有好多人呢去到講呢，就係話呢一個醫院呢、其實真係留返俾啲有需要嘅，或者係兒童醫院隔離嘛。咁如果太多人去呢，實在無論係交通配套各方面咧，會都搞到幾大問題 啊！我就完全唔知呢個兒童醫院入面有個公園嘅，首先，因為我未有小朋友啦，我又唔係兒童啦，又少去醫院喎，近呢一兩年，咁所以咧就完全唔知道，都係睇報道，即係好似小白咁樣講，都係睇報道先知道，因為咧有啲叫網絡紅人啦，咁佢就話哇正啊呢、這個地方，哇有得玩、啊，仲有嗰啲遊樂設施咁樣啦，咁、就話哇可以去玩一下喎、啊、咁樣。咁大肆宣传江中嘅公园，咁形容呢个公园呢就有几好玩啊，有几安全啊，仲可以点泊车啊咁样。咁但係呢入面儿童医院呢都有好多医生啊，即係喺儿童医院入面工作嘅医生呢，其实呢早两日呢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呢自己去发文。咁、个发文呢都有讲话啊，其实呢医院真係医院，咁嗰啲医院嘅设施呢都係俾返啲病童去享用先嘅咁样。咁我又好理解喎、咁你冇理由入去医院嘅 canteen 嗰度食 病人嘅飯噶嘛， 嗯， 即係除非你喺嗰度工作啦，係咪先？即係就等於 或者你去探病 啦，係或者你探病啊嘛，即係譬如你冇理由山場， 佢停車場而家都拍到枯曬㗎，就係因為大家都係要去嗰個醫院嘛。 係咯，以為咁多病人啦，啲醫生都吃咗一驚，即係好幽默嘅嗰位醫生就話：，哇，以為今日咁多小朋友病咩？哇，好驚啦！或者哇，好多嘢做啦，點不知唔係？原來禮拜六嘅遊人 係你玩嘅。 系啦，咁呢个成个咁嘅概念咧，就颠覆咗成个医疗系统啦。咁咧，医疗系统就系你有病先去睇，依家唔系，你冇病你去玩，咁医院唔系靠嚟玩嘅。等于一样嘢就系，即系你亦都唔会嚟到广台，即系无啦啦嚟到广台啊，等我食下你个 canteen 先咁。即系呢一样 唔鼓励。 你广台 canteen 都俾翻广台嘅员工啊，或者我之前做其他唔同嘅传媒机构，你都唔会有啲啊。 特登搭车去尝试食一餐啊！ 即 系 唔系一个景点嚟噶嘛？呢啲地方真系一啲契嚟工作嘅地方， 啊、 而嗰个 canteen 就系帮助可能要轮班嘅工作人员啊，或者早起嘅工作人员啊，等佢朝头早都有啖热嘢饮下啦，叫做有个早餐食下啦，咁嘅一个情况咯。咁所以就即系奉劝大家啦，尤其是爹哋妈咪嘅你咧，又希望可做好自己嘅身教啦，做好自己本分啦、香港咁多地方去。點會淨係得個兒童醫院可以去啊？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去下郊外啦，去下第二啲地方玩下，開心下啦。 今日係四月十三日，星期二，農曆三月初二，適宜製字作造。 今日即刻去先， 只要有心，幾時都得噶。今日忌入宅栽種。 今日唔淋花啦！ 你系咪中仙人掌先？ 今日都系日本嘅吃茶店之日。 我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政府话已经为全部五十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达成向最高危九个群组人士注射疫苗的目标。首相约翰逊形容在疫苗接种计划达成另一个里程碑。英国疫情缓和，星期一新增3568宗确诊病例，再多13人死亡。英格兰地区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不少零售店铺恢复营业，店外出现排队人龙。非必要零售店铺等恢复营业，理发店、图书馆、社区中心、动物园重新开放。餐厅和酒吧亦重开户外餐饮区。伦敦一些商店外有顾客排队，理发店都有大批顾客。约翰逊都到理发店理发，他形容店铺重开是迈向自由的一大步，但是提醒民众疫情仍然是威胁，大家要采取负责任行为。英国威廉王子和弟弟哈里王子分别发表悼词，向祖父菲立亲王致意。威廉形容祖父是非凡的人，终生奉献国家、女王和英联邦。他庆幸有祖父作为引导自己的榜样，亦感激祖父对自己妻子凯特的慈爱。他会怀念祖父，又说祖父会希望皇室成员继续履行日常职务。从美国回国奔丧的哈里就说，祖父一直做回真我，一生尽职服务，是有荣誉心和幽默的人，又形容祖父一直是女王的磐石。另外，英国国会提早一日结束复活节假期复会，下议院全体议员默哀一分钟。日本政府据报今日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后的核废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应该努力避免事件进一步危害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8，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 ？Hello， 问下你哋多唔多食杯面啊？ 多 喎、 啊， 多 旧、啊、时细个真系食好多。嗯、 你系讲嘅即食面类系嘛？ 系即系一杯嗰啲咯， 一杯 有个杯装 嗰啲计唔计先？ 嗰啲叫碗面。 即系你净系 都计啊，都计啊， 咁清啊，原来 咪真系噶，因为系啊，杯面就系杯面，碗面就系碗面，碗面都仲有分大细碗， 系系系， 杯面也有分大细碗。 咁你欢喜边一款呢？ 我中意最正常嗰只 杯 面， 哦， 有啲系细只啲噶嘛， 系系系， 哇，仲有啲大只啲， 有啲系超级大 size， 因为点解咧？好多即系发育时期嘅青少年，即系同阿 O 咁讲啦，细个嘅时候食好多，可能就 系 因为平啦，你贪方便啦，同埋快啦，又唔使自己点煮啦， 同埋要食两杯咪啱啱够咯， 系啦， 一杯一定唔够， 就系唔够饱。 咁如果你情，如果你话你唔够饱，你会食一杯大杯嘅，定还是食两杯正常杯啊？ 两杯正常杯，我哋成长。年代未有大杯嘅， 咁、如果而家咧，即如果你而家， 我依家我戒咗啦， 戒咗啦。 点解戒咗？因为我既然食一杯都唔够饱，咁点解唔食其他嘢？ 嗯，不如食只鸡髀啦。 系咯，唔系正正经经落楼下茶餐厅食个饭咯。 嗯， 系即系求其。 但系我去茶餐厅又系叫翻个即食面， 唔系 平啊嘛，几蚊鸡。 我又觉得咧，嗱，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即食面啲面质咧都唔够杯面好食嘅。 哦， 即 系 如果有一间嘅茶餐厅愿意将杯面嘅面质 系。 攞出嚟做即食面咧，我歡喜啲嘅。 又唔係、啊，一包包嗰啲面質好食過杯面嘅、 啊嗯。我中意幼啲啊。 哦 ，OK。 再幼啲，因為咧、留意翻譬如杯面嘅面質，唔講其他牌子啦，只係講其中一個，大家由細有三個中文字嗰、那個，佢幼啲嘅啲面質，同埋佢係快腍啲。點解佢快腍咧？就係佢想去快啲食咯。所有嘢。盡快食熱食都是好食的，咁所以亦都增添咗佢嗰個美味道啊。 係， 所以其實佢我估到我老嘅時候，啲後生仔都係應該食緊呢個牌子， 都係食緊。 你哋一路講嗰啲口水開始有啲分泌啊， 呢啲係好勁抽 嘅。係啊， 即係等於話成日話坐飛機咧，你如果你坐前座咧，最後嗰排有一個人食個即食面嗰啲杯面咧，你即刻會聞到嘅，唔知點解飛機特別香。 其實係咪有可能空姐姐姐會同你講話啊？冇啊，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日冇供應啊，會咁樣噶？ 都好少 啊。但我就真係冇試過喺飛機嗰度食面咯，即係除非你搭廉航，即係一定。要食嘢，咁你会买一个面啦。佢唔包飞机餐噶嘛？ 长途飞机我又话，经常都要食嘅。食完个正餐中间咧，你真系顶唔到嘅，真系顶唔到啊！ 咁全机都醒晒噶咯， 即刻醒，真系唔系讲笑，即刻醒。 有啲咧仲要食两个喎，系咁说。 嗱，点解我直话问咧？为你究竟想食一个大嘅杯面，还是想食两个咧？你识食，应该食两个，唔好食一个大嘅。好简单。如果你錄一個大即係特大嘅杯面 ，big size， 你食到中段嘅時候，其實個底嗰啲淋得滯，因為浸耐咗啊。 呢個又啱喎，車喎，我係中意食淋滋滋嘅嘢嘅，係啊，我最中意食淋嘢嘅，係啊，所以我哋三個人嘅口味都 好合， 我啲菜係要錄到黃曬先食嘅。 咦，真係唔同喎，我反而我同鐘哥差唔多，我都係想熱辣辣食，爽同埋快食咯。 我都食熱㗎，不過要去淋啫嘛，我都食熱嘅。喂，咁好啦，啲湯你係飲唔飲咧？ 細個都係飲嘅， 你識食， 飲埋啲湯。 細個通常阿媽都話。最肥就係啲湯啊嘛， 係啊， 哦、 或者鈉含量好容易超標咯，即係其實好鹹噶嘛。但係僆仔覺得哇，越鹹越正啊咁樣啊嘛， 所以咧即係飲兩啖算啦， 係啊，即係當拉麵咁樣食，冇理由飲啲湯嘅。 你而家多唔多食啊？呢啲 少多啦，少多。同以前比，哇，真係即係兩件事。以前真係每一晚咧都唔好講咁多啦，或整碗餐蛋面先啦，自己屋企咁樣。 即係宵夜必備 啊！宵夜必備啊！而家就梗係少好多，少好多。 我曾經有兩三晚夜晚黑冇嘢食咧，即係又係細個嘅時候啊咁啊將個杯面咧錄完之後咧。跟住求其打隻蛋入去撈撈撈， 哇！已經好正啊！ 喂，台劇有一個咧係咁教嘅喎， 咩台劇先？ 楊丞琳啊， 細個嘅時候嘅台劇， 佢係啦，佢咧嗰陣時又係話中意食杯面，咁啊喺個杯面咧焗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擺一塊芝士喺面，跟住再焗，跟住成個就變咗芝士撈面咁樣咯。我有跟啊， 但係有湯嘅喎， 有湯啊， 唔緊要㗎，都 唔緊要。但係頭嗰兩啖係充滿住芝士嘅，都我覺得都係一個邪惡嘅食法。 OK 㗎。 OK 啊 ，OK 啊，中意食芝士其 實你點樣整佢都 OK 噶啦。但係杯麵咧，除咗你話喺屋企食之外咧，好多時就係方便人哋去户外露營嘅時候輕便啦、啊，或者甚至你去旅行嘅時候，你覺得嗰度啲即係食物唔夠好，或者驚自己半夜肚餓咧，都會帶兩個杯麵嘅。咁而家咧就話咧呢個杯麵咧生產咗研發咗一種叫做硬化粉嘅物質啊。咁、你哋聽下呢個硬化粉，你覺得佢係有用啊，定係？即多一条鱼咗出嚟啦， 好似形容一个人咁样。 咩啊？硬化粉系咪啊？ 呢个人都几 几醒噶嘛？今日嗱，佢话咧呢一个硬化粉咧，就系可以将嗰啲汤汁啊变成固体嘅。咁到底点解要咁做咧？ 方便携带咯，你唔使攞个包细细包就审散咗啊嘛，系嘛？ 唔系啊，佢系将嗰啲汤变咗硬化。 咁点样先可以活化翻佢啊？ 佢唔活化噶啦。 啊，系咪即系又摆落微波炉叮一叮，或者加热，跟住佢嗰啲粉咧就会变翻水咁样啊？ 其实好简单嘅，佢就系等你食完碗面，唔系个个人咧都饮晒啲汤嘅。咁、有啲人咧要倒嗰啲汤嘅时候咧，可能又有啲面喺度啊，或者你食剩咗啊，食唔晒啊咁样样咧，咁你就可以倒呢一包硬化粉落去。咁、然之后咧就 一样嘢嚟， 系啦、 哦， 所有嘢咧都停咗。 我哋以为调味料啊， 一路喺度谂啊。加味精啊！ 点样可以令啲面硬啲啊？ 加完味精咩啊？加硬化粉 啊！ 就系你食完之后咧，仲有一啲汤料剩翻喺度嘅时候，你就倒呢包硬化粉落去，跟住搞佢十秒钟左右咧，就变咗一个固体噶啦， 就容易去丢弃，即系当一个垃圾咁样 系啦、甚至譬如有啲地方佢系会烧咗啲垃圾嘅时候咧，亦都即系方便啲啊咁样。咁不过咧，有啲人就惊啦。好似你哋咁样，譬如咧小朋友或者一啲粗心大意嘅朋友仔，佢唔知道，系啦，即系倒咗落碗面度食咗咧，咁就好惊慌啊！ 嗱、呢个我系绝对反对嘅。 点解咧？ 虽然咧，我觉得呢一包硬化粉啊， 系 咁啊，就对清洁姐姐咧，就简直系如获至宝啊！ 系啊， 因为抌垃圾嘅时候最惊就系攞喺个袋里边咧有水淋出嚟， 系啦。 但系咧，如果你将一啲食得嘅嘢，同一啲唔食得嘅嘢擺埋一齊咧、就好頭痕嘅、 哦。 你呢包硬化粉一定係唔食得落肚噶啦、 啊， 但係你個杯麵咧係肯定食得落肚噶嘛、你兩樣嘢擺埋一齊，撈錯咗。点算？ 仲要差唔多样系嘛？但其实呢个情况喺好多食物里面都揾到，我都有试过，譬如有一啲生嘅猪肉咁啦，咪揾过嗰啲发泡胶兜， 系咯， 兜住咁，跟住有块 保鲜， 系啦，有块保鲜纸蒙住噶嘛，超级市场买，咁跟住我嗰次就咁成烹咁样倒住咁样怼落个锅度咯，跟住煮完之后咪有包嗰啲唔知佢防腐剂啊定系乜嘢喺度咯。 所以有時，譬如阿小白見得多咧，日本買嗰啲和果子咧，裏邊一定有一包防潮珠噶嘛。 是啊是啊， 我成日覺得係好嘅，你防潮。 是啊、 但係啲細路仔唔識分嘅時候咧， 以為糖仔， 以為糖仔噶嘛。 好啱喎，你哋講啦。咁不如 冇 加呢、這個。 留意 嗱、第一和果子我唔係好食。 哇！我好中意食噶和果子， 猪肉，我又好少自己喺屋企煮， 你又咩 系啊？ 唔系，仲有， 但系关于你头先个杯面话题，我反而多啲分享。但系一讲到呢、這个细路仔，我又未有，咁、所以我就超脱咗啦。 你要留意定噶嘛，唔系等你有嘅时候先留意就迟啦。 哦，咁又系，不过唔系成日有一个说法话，喂，俾佢试下啦，佢试过一次挫败，佢就会学精噶啦。咁样有一种教法系咁噶嘛，即系容许小朋友犯错一两次。咁佢就唔会犯错第三次咯。 但系唔好搞到自己咯，应该。即系如果佢肚屙，你搞到自己咧，你宁愿佢唔好肚屙。咁呢个硬化粉咧都有两边朋友嘅意见啦，即系一边就好似中哥咁讲啦，好危险啦，惊食错啦。 喺日本嘅呢、這个都。 日本嘅日本嘅，咁佢有好多口味噶嘛，佢嘅杯面。咁啊，而家咧暂定唔知有几个口味咧，就跟呢一包嘅硬化粉。系。啦，咁另外有啲口味咧就仲未有嘅。咁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啲汤先系精华，应该饮晒佢。 系。 点解要倒咗佢咧？咁不过有啲即系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可能都会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你搵唔到嗰啲星盘倒，或者有时你倒咗落星盘，又有啲残渣，你知嗰啲粟米粒啊、嗰啲葱粒啊咁样会塞住噶嘛。 但系你如果喺户外嘅时候，何来搵个星盘呢？ 系啊，所以佢就唔想你倒到周围都 唔想你倒落垃圾桶。 系啊，因为都有啲之前有啲报道话，依家咪喺嗰啲咩塔门嗰啲露营啊， 好多嗰啲味精水啊。 系啊，咁呢啲牛嗰啲唔知噶嘛，咁佢有水味舐咯，佢哇好正喎， 好辣喎， 咁系咯，香辣 就系唔啱嘅， 香辣味啊， 哟 spicy 咁样，咁梗系唔好啦呢一样嘢。咁大家又冇好好咁处理，都明噶啦。你去露营嘅时候，即系晨早又要赶翻船出去，跟住啲垃圾又乱咁掉，跟住可能又就算。 算包好咗，咁啲牛隻都會抄垃圾噶嘛，有機會係咪先？咁佢一抄嘅時候，跟住啲水就倒瀉咗，跟住佢又舐得到。咁所以其實即係我估對成個生態圈嚟講，可能都係件好事嚟嘅。 常日动保，计钱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世道。成日要盖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台被你浪手，从未会撤走。长毛赤身躯，成日战斗。全部太难攀，有天失一一摸实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你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盖质，赢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早。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着，你系最正噶。不需再高的色更好得，我望到台底自保高姿态，无谓我怕太虚无。不需全部 king size 更做假，试着处理得最好。 有麗英的矮妹正傳，時間來到早上的7:50，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崔傑彤，早晨啊鐘哥。今早我又講過那個校車服務只是我朋友自己校巴的服務只是我朋友自己搭那架校巴的經驗來的啫。我相信其實這個行業大家都很專業的，都見過有很多校車是等埋曬小朋友慢慢上曬車坐定曬然後才開車的，即係都很好。好的校巴就好像好的睦鄰關係一樣，如果你的邻居咧，即系住得近嗰啲咧，同你比较友善啊，或者个相遇好啲咧，好多嘢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嘅， 帮到手啊，正所谓真系。 例如咧，我以前咧长期都将屋企条后备锁匙咧摆喺邻居屋企嘅，而我邻居咧亦都多次咧，因为自己成日都出去倒垃圾嘅时候吹埋吹到门咧，所以佢都将条锁匙摆咗喺我屋企嘅。 我咁信任对方 嘅。我以前唔系咁样嘅，即系唔会将嗰、那个，即系譬如话嗰条后备锁匙佢摆邻居度，会将成个仔，将成个仔摆咗邻居度， 仲信任 我？我哋翻到去冇门口入，即系细个阿妈唔会俾锁匙我哋袋噶嘛，惊我哋跌咗啊嘛。咁翻到屋企，阿妈又唔喺屋企，屋企冇人嘅时候咧，咁咧就摆我哋，你隔篱阿陈师奶嗰度啦，坐下先啦，陈师奶喺屋企咁样。 但系咪真系好 friend 先可以去到咁咧？ 我覺得梗係唔 friend 啦，我阿媽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我唔知噶嘛，我細個，我都同陳師奶都唔熟，總之哦呢度冇屋企冇門可入，行過兩間，各各各，喂有冇阿陳師奶喺邊度啊？屋企冇人啊，阿陳師奶就會開門入嚟坐啊咁樣，就咁樣。 咁你入到陳師奶屋企會做咩啊？ 玩悶到無倫啊！ 佢又冇小朋友嘅， 佢冇小朋友喺屋企啊嘛，佢屋企小朋友大曬，即係可能翻咗工啊嘛，咁我就坐喺度。睇睇電視啊！睇電視，但係佢從來唔問我食唔食嘢嘅喎，好奇怪。 唔係咁咧，佢 suppose 小朋友肚餓會自己講噶嘛？ 嗯，咁又唔好意思啊嘛。 即係你咁細個已經咁啦。 即係我媽一定話你唔好滾搞人啊，坐啊，等我翻嚟咁樣。 哦，所以你就真係齋坐。 真係齋坐，極其量有個電視睇下。 不過其實而家啲細路仔真係咁噶 ，Kitty 姐姐，你識咁多小朋友咧，你可能都應該經歷過咧，啲小朋友真係聽正確嘅直接指令咯。即係譬如我試過咧，我媽咧叫我個女咧，学跳舞，咁我嗱你阵间乖乖地喺呢度等我翻嚟啦，一个钟之后见啦，咁佢成堂真系企喺度唔跳咯，乖乖地等我翻嚟啦，喺呢度，就企喺呢度等佢翻嚟咯，咁所以即系有时我哋都有经验，即系话可能要同佢讲下啊，你可以点嘅，如果你有咩需要咧，你就同阿陈师奶讲， 即系讲漏一句咧， 系啦， 佢就做冇做噶啦， 系啊，乖啊， 收唔到指令啊嘛， 系啊，中哥细个都系乖嘅，嗱呢个就系讲紧呢个非常 咁而咁而家咧， 而家掉两。陈师奶屋企会点？嗱，不过好嘅睦邻关系就系咁样啦，即系互相信任啦，有啲咩事帮手啦，过去借豉油啊，借针线啊咁样啦。咁但系近来咧，都唔知点解一二三日咧都睇到系关于睦邻嘅相关新闻咧，我又唔可以话佢系唔好嘅关系。因为呢样嘢咧，见证唔到佢关系好唔好，但系的而且确咧，呢件事我以前细个都有发生过嘅。你总会有啲位置咧，系可能成个屋苑都系直立式平排，譬如我当一个骑楼咁样啦，就个个都系晾衫喺骑楼嘅，或者我当如果冇骑楼咧，就可能晾晒喺自己屋企入边嗰啲范围啦。总有机会咧，系楼上嘅衣物咧会飘到落嚟你嗰一层嘅， 经常发生噶啦， 你经常添啊， 系 晾咩咧？楼上 哇，咩都有啊！乜嘢都有啊！你諗到嘅即係底衫褲啦，恤衫西褲啦， 點解你會望到樓上望咁晾咁多嘢？而家晾得好出㗎？ 唔係咁，而家佢住嗰啲樓咧，譬如話通常咧就唔會喺個露台嗰邊噶嘛，即係私家樓。通常咧佢零零四四喺廁所或者廚房嗰邊咧，就有一個細細啲嘅窗，咁咧就有個衣架伸咗出去噶嘛。咁你望上係啦，一望上去，哇哇，使唔使咁多嘢啊？你就會望到噶啦。通常積曬嗰度。 我以前住有一啲屋苑咧，就規定唔准晾衫出去，即係唔准掛高啲衫咧，就只能夠係可能喺屋企嘅廳嘅範圍打開嗰只窗，然後就擺個晾衫架喺自己屋入。 我細個都係咁樣， 係啦，所以你就睇唔到樓下啦。咁但係咧，我以前住嗰間屋就唔係啦，就有個好自由嘅露台嘅，啲人亦都好自由地咧，將啲嘢真係隨風飄揚啊。嗱，例如我樓上咧係晾窗簾布，嗰塊窗簾先至犀利。你知窗簾本身個闊度已經係成隻窗嘅闊度啦，再加埋佢會有啲皺折位噶嘛，咁即係分分鐘可能係兩成二啦，係啦，長過你成排窗啦。咁嗰塊布絕對係夠長咧，冚埋曬你成個露台嘅，即係佢完全可以由頂到底遮曬嘅。 佢即係咁樣攤開曬佢啊！ 系啊， 咁 佢成块打直浪 咁浪， 咁点解佢唔攞落去下边球场咧？系啦，球场咯， 或者公园 咁样。 我都系咁觉得嘅，即系晒棉胎啲人咪摆落去楼下嘅，即系晾喺啲凳度啊，或者晾喺啲架啊围栏嗰度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呢件事好得意，因为作为细路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好得意，好似有个帐幕啊！咁你又会好 enjoy 佢晾衫嗰一个下昼咧，我就会出去玩啦。 你想捐入去添啊？ 系啊，即系你有个感觉。咁当然要小心啦，即系你唔好伸手出去啦。咁唔得嘅，唔得嘅，系啦。咁跟住又有试过咧，又系好离奇。就系咧，嗱，我啲楼上楼下咧啲设计都好得意。我楼下咧应该系因为觉得长期都俾佢嗰块随风飘扬嘅窗帘滋扰到咧， 我以为吸引到嘅， 滋扰到，因为嗱，佢因为佢块布长到吸晒我成个露台，咁即系佢个尾喺下低吊吊揈啦，佢装咗个棚咯。 咩棚啊？ 直情系人哋嗰啲咧，可以拉出去搞搞搞搞搞嗰啲咧，一个嗰啲棚点讲咧？即系直情系一啲花园棚啦，你当系一个棚，可以伸缩嘅棚。 即係其實樓下士多啊，樓下士多家嗰啲啊，或者茶餐，即係嗰啲懶嚟西貢茶餐廳嗰啲咧，即係個棚色靚啲嗰啲啊， 真係整個你知橫間啊，黃色紅色好靚嗰啲棚咧，佢真係整個棚，咁變相咧，我屋企咧個景觀就好得意啦，你望出去下低係一個棚。上高一塊一塊簾，系啦，咁然之后咧，长期咧 我而家發覺點解我樓下會整個棚呢、因為樓上啲花盆係成日跌落嚟嘅，哇，係成日喎。試過有一兩次咧，大風啲咧，即係因為我細個嗰間屋咧係住喺近山腰嘅，都真係當風嘅。佢成日都嗰啲細細嗰啲盆栽咧，佢就晾咗喺個騎樓嘅出邊啊！ 呢個真係要奉勸一下大家先。如果你個種嘅花係比較輕身細盆咧，即係明白你晾高啲咧。你观赏嘅时候你会靓啲 ，eye level，eye level 观赏时靓啲，因为如果你放喺嗰、那个叫做地下或者个露台， 系啊，睇佢唔睇到嘛，系啊， 你睇唔到啦，咁浪高啲啦，好啦，唔紧要嘅，但系咧，即系香港始终系一个经常会有台风嘅地方，即系麻烦打风或者唔好话打风添， 系啊。 大風啲， 翻風你都攞翻， 你都麻煩攞翻佢入嚟啦。因為嗰啲真係弱不禁風啊， 冇錯， 攞翻入嚟，又或者最低限度擺翻佢落地下。 嗯， 其實擺地下都唔好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我都見過有陣時擺地下，一陣風吹埋嚟咧，成個花盆就算你擺地下輕身嘅，都會捲起啊。 冇錯，我細個係見證過三次咧，樓上係有仙人掌跌落嚟嘅。咁咁啱先係揼正我嗰個露台出邊嗰個薄咯。咁佢就真係晾住咗啲泥，同埋可能有嚿花，但係個盆已經唔見咗。咁即係可想而知個盆已經碌走咗啦。 亦都見到仙人掌幾咁粗生嘅， 冇錯， 仍然喺度， 冇事，跌咗落嚟成層咁樣。跟住我就更加明白點解我樓下要裝個棚啦，即 係 嗰個位要寫細力咁樣啦。 唔得，呢個要反映喎。雖然自己裝個棚就保護自己啫，咁但係其實唔係個個都咁有錢裝個棚噶嘛，即係你都要同佢講翻 噶 嘛。 係啊，應該要講翻嘅，因為呢個始終係危險的事情嚟嘅。 係啊，所以咧最近咧見到有報道話香港咧，即係有啲市民咧就投訴話覺得樓上咧有啲風飄飄咁樣嘅窗簾啊，同埋床單晾出嚟咧好滋擾，咁就喺啲討論區嗰度咧就講話，哎呀真係好滋擾啊咁大家就有好多唔同話想對付佢嘅方法啦咁。咁我覺得咧就唔使諗對付嘅方法嘅，都係好似你哋話齋啦，温馨提示下佢先，即係唔好惡搞咯，即係諗住唔好話諗住有啲人教佢，淨用啲好衰嘅方法對付嗰個窗簾嘅， 咁又唔好。 我未諗到一樣好嘅方法可以介紹俾人啦。 唔好啦，我哋溝通一下先啦。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嘅話，咪揾一個和事佬咯， 即係管理員咯，係 啦，管理員咯， 千祈唔好直接交風， 係啦， 因為佢知你住邊， 係啦，投訴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噶。 加強溝通。王群話：中方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喺評估同埋監督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作為周邊國家，中國同其他所有利益相關國理應參與機構評估和監督。在本港北區醫院昨日挨晚6點多隔離病房火警中鳴響，負壓通風系統根據安全設定暫停運作，消防到場檢查證實沒有發生火警，有關負壓系統在10分鐘後恢復正常。北區醫院昨晚公布這宗事故，指負壓系統暫停運作期間，病房內有21名病人，包括一名正準備出院的新冠病毒確診患者，當時病房內所有醫護人員都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亦沒有進行任何高風險醫療程序。經風險評估後，院方相信事件造成的感染風險非常低。日經平均指數報29,587點，升4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0.51美元，賣出1,731.2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4，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7，人民幣6.552，英磅對美元1.375，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就真係麻麻地啊嚇。咁點解港股麻麻地咧？都係、啊、好似係因為 A 股潛水啊嚇，咁啊創咗咧超過兩個禮拜嘅新低啦。咁啊中央收水咧，陰霾未散啊，拖累咧內地股市咧幾乎啊全日潛水喎。咁啊三大指數咧齊齊都要創咗收市嘅新低嘅咁樣。咁 Candy 係咪近排我哋嘅情況都比較要沙收水？咁啊港股都未必有運行咧。 我諗暫時個大市方面咧，都係維持翻一個叫上落嘅局面，因為睇翻佢去到依個係29,250平均線嘅水平方面咧，就冇乜力在上嘅。咁但係下邊28,000點或者28,200啲位咧，都叫做都打到個底嘅。咁就所以暫時你見到港股方面咧，你見佢每日都係咧冇乜太大嘅方向啦，就有時跟下 A 股啊，有時跟下個債息啊，有時跟下美股嘅方向咁樣。咁就暫時就應該未必咁容易擺脱呢個局面住，即使就開始資金流入嘅情況方面咧，加快咧，先有機會咧就係轉翻好咯。 咁嘅情況，但係琴日咧，股海入邊有啲股份咧都升得幾好下喎。 係啊，咁啊睇到有啲內地嘅品牌冒起，即係譬如話啲運動鞋咧呢個板塊，譬如李寧啊、安踏呢啲咁樣咧，其實可唔可以喺因應而家呢個時勢咧，提高一線咧？ 其實佢哋不嬲個股價都屬於算硬定，我覺得。即係即使你見到之前個市係有所調整，佢都即係啲高估值股份咧，俾人拋售得比較緊要。譬如好似之前我哋成日講嗰啲係 邊度股啊，殺股值，琴日 九喺邊度股，佢跌得好金㗎，其實即係跌得好勁啊。咁但係你睇翻體育品股份都係高估值，但係佢跌得唔多咯。咁所以其實佢表現算係理想嘅。咁因為我諗最主要第一就係話，首先佢哋個銷售方面咧，其實係一路都OK， 同埋尤其是舊年嘅下半年相較上半年咧，就有個進一步大幅改善啦。因為最主要疫症之後，可能就令到啲人咧多做運動啦。咁第二就係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就個品牌咯，即係你譬如李寧啊、安踏呢啲咧，已經成為一個係真係名牌嚟噶嘛。咁所以變咗一個品牌價值方面咧，都已經係支撐咗佢個股值啦。咁再加埋內地而家咩嘛，即係個自從棉花事件之後咧，對啲國家品牌就更加喜愛。好，李寧嗰、那個做一兩個去波鞋啊， 炒咗十幾倍啊嘛，炒到啊，好嘢好嘢。 咁不過嗱，呢個都其實都唔係罕有嘅，即係我哋細個嗰時都有咩啦，炒嗰啲 Nike 波鞋， 而家都有嘅， 好普通啊。 我依家都炒噶 ，Kenny， 唔係細個炒噶，我依家都好細個噶咋。 佢抽唔到啫嘛，但係係 啊，真係啊。 雖然細個不過一個資金投資者嚟嘅，都係 係啊 係啊，東哥好犀利。咁啊，即係你睇翻我諗內就頭先講點解會炒波鞋咧，就話其實等於翻開始而家內地呢啲咪李寧品牌咧，就去到頭先講啲Nike 啊、Adidas 嗰啲地位啊，即係喺內地。咁所以即係炒啫嘛。即係如果你話當一個普通波鞋咁樣，咁邊有炒嘅啫？即係個幾錢就幾錢嘅啦嘛。咁但係因為你覺得嗰個品牌已經係有個品牌嘅價值咧。是一个好是名牌来的，你才会炒它的嘛。 所以即係投資者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啊，咁啊講到尋日咧，即係升嘅股票咧，咁啊想講下阿里啦。當然即係遭到重罰啊，這個超過182億元嘅人民幣係咧內地歷嚟最大額嘅反壟斷罰單。咁但係阿里嘅管理層咧就尋日開會就話啦，就唔會上訴噶啦。咁我就覺得用四個字嚟形容佢哋就啱嘅，因為破財就真係擋災。咁啊，尋日咧就逆市咧就升咗7% 咁多嘅。咁啊，建大行咧普遍都认为阿里喺呢个反垄断里面咧，应该主要嘅忧虑已经消除噶啦。其实即系呢件事都搞咗好耐啦，即系由蚂蚁上市搞唔掂之后，一路就即系反反复复咁样样。咁啊，到寻日咧就逆市反弹啦。咁啊 ，Kenny， 你觉得系咪即系搞咗咁耐之后，而家算系搞掂噶啦？慢慢会升翻上去噶啦，个势头就会好翻噶啦，咁咧？ 嗱，破財係咪即係擋咗災啊？呢個就我覺得係有所保留嘅，即係你睇翻短期股價就係反彈咗上嚟啦。咁當然有100多億就對我哋嚟講係話超級天文數字啊。但係對對呢個係 阿 里嚟講嘅話咧，其實又唔係好誇張，因為點解咧？佢講緊4,000多億手頭現金噶嘛，咁同埋佢，你基本上嗱，佢一年咧就係大概賣緊嗰個銷售額咧喺內地就係4,000多人民幣啦。咁你通常執嘅話咧，都係大概去到即係個 top 嘅 range 10%。咁佢而家咧就184億就大概4%度，就唔係話好誇張。但係反而我會睇佢咧， 往後嗰個經營嘅模式啊。因為你睇翻除咗罰錢之外咧，亦都講咗好多就係話嗰個。之前我哋就係講二選一嘅問題啦，同埋佢琴日咧朝頭早佢哋同啲分析員方面都有個會議嘅，都有提到咧就話會將嗰啲商家咧嗰啲門檻咧降低啊，即以前咧點解阿里方面咧嗰、那個估值咁高咧？就頭先講就有二選一嗰樣嘢，即係話你喺度開店，你唔可以喺騰訊啊開店啦， 京東啊嗰啲開店 啦，咁就形成一個壟斷情況啦。咁同埋第二咧，佢個准入條件比較高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句，佢值個利潤高啲啦。咁你而家嗰個准入條件降低嘅，其實佢變咗個 profit margin 就低咗。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之前佢哋未出事之前咧，咪大力搞呢個團購、社區團購啊嘛。社區團購就係咧更加有效地咧，就係去收集大數據，因為基本上嗰啲市民方面咧，日常所有嘅起居飲食啊、生活用品全部都經佢嘅。咁你就第一個數據庫好勁啦，即係知道曬邊啲人有錢啊，邊啲人冇錢啊，你買中意買啲乜啊咁樣。第二就係嗰啲 supplier 就最後一定要經佢，因為等於佢壟斷咗個分銷渠道啊。咁你唔經佢去分銷，你去唔到落唔到地 reach 唔到嗰啲最終用户。咁所以到時佢開咩條件都得啊嘛。咁所以就令到佢估值可以咁高。好啦，而家經過今次事件咧，就罰完錢之後咧。個遊戲規則可能會轉變咯，咁轉變到點樣嘅話咧，我諗大家而家都喺度摸索緊，咁摸索緊亦都係即係等於摸索下佢個估值啦，究竟係咪即係好似前值咁多錢咧？要調幾多咧？而家大家都係有個不明朗咯。 頭先咧 ，Kenny 又講到社區團購啦，其實呢四個字咧，我哋聽落就覺得啊都幾好，團購又好聽， 好似好平 社區又好聽啊，但係咧點樣知咧？係啦，內地方面咧聽到社區團購呢四個字咧，就真係比較麻煩少少。見之前即係美團點評啊，都係因為社區團購啊個業務啦，咁可能又要蝕錢啊，以至咧內地嘅官方媒體啦，亦都叫做都有抨擊過啦，呢、這個會打壓啲小商户啦，係咪近排咧？ATMX 啲大企業啊，都唔想搞呢個社區團購，應該要放一放手咯，係咪啊？ 其實咧蝕錢反而唔係一個問題，因為咧等於買個 market share 買嗰啲係客户群翻嚟，即係初期可能蝕嘅，但係咧到大家即係哇黐咗落去，一定要經去買嘢啊，咁你就變咗甩唔到啦，咁就變咗喺後邊先賺翻嚟啊嘛，即係好似頭先講話，你所有嘢咩都要經佢嘅，咁你就變咗壟斷咗個市場咯。咁所以初期蝕錢，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嘅。但係而家其實佢哋都搞緊嘅，你睇翻美團啊，或者係甚至乎阿里啦，佢雖然佢都係會有都搞，不過咧當然嗰個係情況就係可能冇之前咧咁壟斷性咯。所以就點解話 that's why 要睇下究竟。嗰、那個尺板喺邊度而去判斷個估值，就話究竟佢可以去到搞到咩程度咯？ 咁睇嚟咧，近排股市都風高浪急啊，咁投資者咧就可能咧逢高必減一減先啦，因為咧就嚟啊迎接五窮六住七翻身啊嘛，即係真係要係啊，真係要睇睇五月又有一啲日子冇北水咧，咁可能成交又會差少少啊，到時再叫啊 Kenny 同我哋咧詳細咁樣分析下啦，咁啊，但係聽日再傾過好嘛，我哋唔該曬 Kenny， 拜拜。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朝早咧，我听阿欧啊，同小白同阿林慧咧就讲去呢、這、一个儿童医院啊，就唔好去嗰度，因为会骚扰到咧，真系喺嗰度 病童嚟噶嘛，人哋啲病人去嘅地方，你去嚟玩啊打卡就唔系咁好咯。 我都觉得系，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有一个好地方推介，而系我自己都好想去嘅。我之前未去过呢、這个北角嘅皇都戏院啊，你哋有冇去过啊？ 冇， 冇， 冇， 好耐冇去，应该话好耐冇去。 中哥应该有睇过戏啦，系嘛？喺嗰度， 梗系有啦，皇都戏院。 嗱，咁但系咧，皇都戏院就即系关闭咗好一段时间啦。咁不过而家咧，佢有一个活化嘅展览啊。咁我斋睇啲相咧，已经觉得哇，好吸引喎！我自己就都几中意怀旧嗰啲嘢噶。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对呢啲怀旧嘅戏院啊，一啲事物啊，即系里面譬如有啲海报啊，甚至一啲戏院嘅座。 座位等等，有冇兴趣去睇翻啊？ 有啊，特别咧，而家做咗爸爸之后，我发觉个人中意怀旧咗啊。 点解咧？ 带埋个仔去就嗱，阿爸以前咧就系啲生活就系咁嘅样噶啦，咁样都几得意啊。 所以就系唔好咯。 点解啊？ 细路咧，即系我成日话系我帮你教仔啊，成日谂个环节，我帮你教仔。你成日带啲细路去睇啲旧嘢，咁个细路仔就唔知道前面有啲乜嘢咯。即系成日望紧以前啲嘢啊嘛。 佢就怀缅过去， 睇得太多新嘢啊！钟哥，你知唔知而家啲细路仔？ 你知唔知道怀缅过去咧？就會常陶醉啊，跟住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啊！ 所以我會諗懷緬過去，踏出未來。 嗱、不過呢一個咧，我就覺得應該唔會流淚嘅，除非阿鐘哥你喺嗰度有一啲嘅經歷嚇，即係勾翻起你傷心嘅回憶啦。嗱，呢一個嘅活動咧，佢就話叫做尋找你我他的王都啊，咁就係一個咧喺修復工程動工之前嘅一個活動嚟嘅。係 啊，即係限時開放㗎，好似係嗰個發展商原先都諗住繼續發展㗎啦。不過有啲團體都話：，喂，王都戲院好正喎，可唔可以俾啲時間我哋入去打個卡留個念啊，咁就做咗一個咁嘅 exhibition 應運而生。 而我覺得咧，佢就唔係真係 hea 你嘅，即係唔係話啊，你哋有啲聲音咪好啦，咁啊俾你入嚟睇下啦咁樣。佢真係有心搞喎，因為首先咧就從個門口講起啦，嗰、那個少少弧形嘅入口，即係我諗鐘哥你應該會記得嗰個弧形嘅入口啦。佢又做翻出嚟，咁我睇相啦，咁佢又請咗啲模特兒嚟啦，著咗一啲旗袍咧，就配合翻嗰個嘅感覺。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咁冇错啦，有啲小上海嘅咁，因为嗰度系叫小上海 嘛。喺 我有记忆嘅年代开始，我都冇见过人着旗袍喺皇都戏院嗰度出现。我都未見過。 唔係，但係其實因為佢嘅歷史真係好悠久。 佢會唔會以前搣飛嗰啲係著旗袍㗎？搣 飛嗰啲著件 T 恤，或者著件衫㗎啫嘛。 你因為已經係 T 恤年代嚟㗎啦。 中哥去嘅時候已經係後段啊嘛，即係佢嘅歷史其實真係好悠久㗎嘛。咁如果你要睇翻佢歷史咧，當然裡面佢一啲嘅歷史背景嘅資料館啦。咁話原來嗰區咧，即係北角區咧，本身就係二十年代嘅時候係油庫啦、發電廠啦、倉庫嘅集中地嚟嘅。咁去到1940年代咧，就有好多嗰啲有錢嘅上海商家，所以叫小上海啊。咁有啲文人雅士咧，就聚居咗喺北角嗰度。咁佢哋有錢啊嘛，咁咪講究呢啲生活品味啊。咁喺嗰度咧開一啲上海嘅餐館啊、裁縫鋪啊咁樣。咁跟住咧就仲有一個著名嘅月圓遊樂場同埋麗池舞廳。 麗池我聽過。 游乐场你有冇去过啦？因为你主要都系留意舞厅嗰啲。 细细个就留意舞厅， 咪好大只字喺度啊嘛！我冇入过去都见过啊， 好想入去啊！ 睇嚟你嘅童年都系陶吹杰同有啲崩坏啊！游乐场唔系舞厅嗰度 啊？唔系，佢游乐场冇听过喎，咩嚟噶？ 舞厅， 舞厅，咁啊，净系听到舞厅咁样。咁啊，另外咧有个展览馆咧，佢就讲到本身啊，嗰度叫做船工戏院，系啦。就是同娱乐界巨子欧德礼的传奇故事有关的，就说呢他是一个生于埃及的商人来的。咁斥资呢，在1952年的斥资250万元的港币呢，就成立了这个船工戏院。那个年代是250万元。因为他呢原来本身交友广阔，你知即有钱的人呢就认识很多劲人嘛。咁我请了很多国际歌星来到演出，所以那时呢就是即非常之 盛极一时， 系啦，非常之璀璨嘅，可以话。不过亦都唔系即系我哋普通人可以入得去嘅，因为咧嗰阵时嘅戏飞都系非常之贵嘅，唔系普罗大众可以消费到嘅。咁入到去呢一个嘅展馆里边咧，亦都会有一啲导赏员咧去到同你介绍翻啊，即系譬如头先所讲嘅一啲历史啦，亦都可以见到咧好多旧时，譬如你话我谂钟哥，你有冇睇过？即系入到去睇嗰啲英雄本色啊、半斤八两啊嗰啲啊。因为后屘咧，佢就转咗，即系近啲时代嘅时候咧，就转咗主打就放港产片嘅，系啦。咁啊有呢一啲脍炙人口嘅电影嘅一啲poster 咁样摆咗喺度，俾大家怀缅一下咯。 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咧入到呢个皇宫戏院嗰度打卡，系好似一条条柱咁样，唔知系咪有啲已经拆咗嘅一啲地方可以上到去天台嗰啲位嗰度打卡， 咁就唔知啦。 上 其实佢本身个建筑都系去好有欣赏价值嘅，我自己觉得。咁不过啦，就唔系话好，我听完之后好吸引，不如去打下卡或者怀缅下啦。因为咧限聚令嘅关系咧，佢话每小时入场人 數咧，就只能夠容納30人，咁啊冇辦法咧，即係隨時就開放俾公眾去參加嘅。 係咪需要都係咩網上預約先啊？ 係啦，佢話咧，如果你真係想體驗咧，就要登記做佢哋旗下嘅會員。 嚇、 啊，係啦，咁、哦、咧就 是、會員制嘅。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揀選。 真係好有心機搞，我覺得呢個 exhibition 先搞個會，係大家做咗呢個會嘅會員， 就有得入去啦。咁啊， 呢個會都好龐大嘅，據我所知道。 係啦，咁啊揀選咗咧係就免費入場嘅。咁不過如果你話我唔想入會喎，無啦啦入咩會啊咁樣，咁、但係咧佢話去到呢個月中嘅時候咧，亦都有得網上啊免費。哦虛擬導賞，係、 哦、 啦，即係你唔親身去，係啦，咁可能即係入到去咁樣誒，撳下 mouse 啊，左邊係點，右邊係點，一樣咧可以誒瞭解到佢嗰個背後嗰個歷史。 即 係 冇得睇真嘅，都睇一啲假嘅。 嗱、關於啲舊戲院咧，突然間咧，我個畫面咧就有翻嗰啲磅啊，磅重嗰啲磅啊，係、 係、係、 即係舊戲院好息力場嗰啲磅重磅咧、其實 毫子啊。 唔知依家仲有冇？ 而家油麻地啊，嗰啲系咪都仲有㗎？啲舊戲院。 首先，油麻地戲院係放緊粵劇嘅，佢係 做粵劇啊， 係做粵劇。 唔係，我意思係建材街嗰邊係咪仲有一間舊戲院㗎、哦？ 建材街邊度係建材街？ 即係賣嗰啲建築材料嗰條街啊！即係旺角後面 新田地街。 誒、哎，類似嗰邊咯，係嘛？ 唔好同我講嘢住，因為阿崔傑同我講起油麻地戲院咧，就好多回憶。 要俾佢擁一擁先。 咦？你要留翻9:30梁榮忠嗰時講我睇你 一張票抵到屎， 啲 poster 都好睇啦，仲要手繪噶藝術品嚟，我以為自己去咗羅浮宮。睇嗰啲畫，因為都裸睇類似嘅畫嚟、 啊啊啊啊， 通常都係。 唔係我諗起泰坦尼嗰張 Jack 畫畫 啫。係啊，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唔知道入到去呢、這個導賞團入面，可唔可以睇到？即係頭先聰哥話五毫子磅一磅嗰個磅 啊，啊 即係舊時唔係家家户户都有個磅可以磅下體重。 我細個嘅時候都仲有嘅。啊，芭比都你都係住沙田噶嘛、你記唔記得希爾頓？中心以前都有一間舊戲院，有乜笑人哋啫？人哋個商場真係叫希爾頓啊！咁你記唔記得嗰度有間舊戲院啊？ 我有少少印象，所以佢而家個陳設咧都仲係好似戲院嗰啲即係出入口位咁樣嗰、那個位置。 係咪樓上而家茶樓嗰個位㗎？係 差唔多，懷 念下啦，我哋去。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4月13日。是一年的第10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62日。1742年4月13日，德国作曲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韩德尔创作的清唱剧《尼塞亚》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首演。韩德尔为巴洛克音乐作曲家，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定居并入籍英国。创作作品类型有歌剧、神剧、颂歌和管风琴协奏曲。大型神剧《尼塞亚》是韩德尔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内容与耶稣的降生、受死及复活有关。传统上较常被安排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期间献唱整套或个别部分，至于个别单曲就没有特别的限定。4月13日出生的朋友擅长表达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无论其他人怎样都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意志坚强，喜欢现代艺术的形式及娱乐。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展现？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伟大嘅音乐作品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但系我哋喺当中可以领略到几多信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日本政府批准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后的核废水。首相菅义伟说，政府已经制定基本政策，确保核废水经过处理符合安全水平。 派方行动至少两年后才进行，但已经引起当地渔民的反对和中国以及南韩的关注。日本政府认为排放是安全的，因为核废水排放前已经进行处理，除去几乎所有的放射元素并经过稀释。福岛核电厂在2011年海啸至今储存了大约125万公吨的核废水。日本的行动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机构说日本的处理方法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核电站的废水处理过程相似。总干事格罗西说，应该努力避免事件进一步危害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财长耶伦在即将公布的汇率报告中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彭博报道指，半年度汇率报告预料星期四完成，暂时未知几时公布。消息人士又指，耶伦团队曾经讨论调整界定为汇率操纵国门槛的可能性，若果提高门槛，财政部需要审查的国家数量将减少近半。美国在2019年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去年一月在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前解除。至于美国财政部去年底将中国、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等地列入观察名单，越南及瑞士就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界定汇率操纵国的三项条件，包括对美贸易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外汇干预规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全球经常账盈余相当于 GDP 的2%。台湾当局说，大陆星期一派出25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数目创单日新高。美国国务院表示关切，再次呼吁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向台湾施压。台湾的防卫部门说，军机由大陆的空域进入台湾的西南方防空识别区之后原路折返。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台湾的中央社表示，美方注意到中共在区域内持续进行恫吓的模式，包括针对台湾，对此感到关切。发言人再次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施压台湾，并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英国政府说，已经为全部50岁以上成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达成向最高危9个群组人士注射疫苗的目标。首相约翰逊形容，在疫苗接种计划达成另一个里程碑。英国疫情缓和，星期一新增3568宗确诊病例，再多13人死亡。英格兰地区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不少零售店铺恢复营业，店外出现排队人龙。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5点，升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57美元，卖出1,731.0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7，人民币6.552。英镑兑美元1.375，欧元兑美元1.191，欧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彼得潘正后群。 在公司里面，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不同性格的同事，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是自尊心强，喜欢讲大话，但是又玻璃心，容易受伤的胆小鬼呢？他们的外形毋庸置疑是一个大人，但是言谈举止就好像小路仔一样。如果刚才我所讲的特征他都中晒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彼得潘症候群啦。有冇谂起边个？ 你讲多次个特征先，讲多次个特征先。 但发觉即系归纳咗之后，即系系咪真系等于自卑变自大？ 又唔系，又唔系自尊过强嘅。 自尊心强，中意讲大话。 自尊心强 系 中意讲大话。讲大话 系啦，即系叫做吹牛啦，我哋叫做系嘛？将自己夸张系嘛？ 讲大话同吹牛有少少唔同。 哦，系咩？ 少少唔同。 好明显，我唔识讲大话。 系啊，有啲唔同，讲得啱系。 跟住咧就系玻璃心，系啦，又容易受伤，胆小。讲嘢咧就成个细路仔咁样， 得啦。你讲到呢度咧，即系话咧，嗰句形容词啊，一个招牌落嚟砸 死 十个都系呢啲人，都系呢一扎。 嗱，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美国心理学家阿海利咧提出嘅一种人格障碍嚟嘅。嗱，虽然咧就未正式列入呢个心理学嘅用语啦，咁但系一般咧嚟到指就系一个长不大的成人，即系喺公司里面，你明明都啊喺度做咗十几廿年噶啦，咁样或者做咗十年八年噶啦，咁都有翻咁上下年资噶咯。咁但系咧就成日都好似缺乏责任感啦，又好不安啦，又觉得孤独啦，咁等等有呢啲症状。他说近年呢咁样嘅男性有增加嘅倾向喎。 哎呀， 咦，佢矛头指咗去男性嗰度喎？点解咧？ 唔出奇喎，因为以前男人通常唔系咁啊嘛，所以佢嘅增长幅度咪多咯， 即系同个 base 有关系啦、 啊。以前少，而家多咗，咁个幅度咪大咯。 哦， 相对嗱，女士又越嚟越叻， 系 咁呢一批嘅男士嘅增长又会越嚟越快，因为女士越嚟越叻，佢哋就越嚟越冇空间俾自己发挥佢所长，锻炼嘅机会都冇。 点解你会觉得女士越嚟越叻咧？男士都可以越嚟越叻噶， 因为女士系平等噶嘛，而家 以前 平等就向女士倾斜咗嘅， 唔系倾斜嘅，拉翻平啲，唔系又唔系倾斜嘅， 小心啲，系我哋啲有平机会咧，我哋唔识而讲。 以前女性嘅地位低啊嘛， 系 咁，所以佢哋会系向上流动啊嘛，咁佢哋嘅自尊心系会越嚟越强咯， 系 因为多咗佢哋嘅能力可以展示出嚟啊嘛。以前嘅社会咧系男士主导啊嘛，而家男士觉得自己嗰个能力开始低。低咗嘅时候，咁咪变咗开始佢哋觉得，喂，我就去咗净话阿崔杰同讲嗰啲症状啦，即系有咩自卑啊、玻璃心啊、click 啦，就咁咪向下行咯，咁呢个好正常啊嘛。 嗱，其实咧佢仲有一啲比较形象化啲嘅特征嘅，譬如啦，佢就话中意儿童取向嘅卡通，我即刻唔够胆，我即刻唔够胆望中 望呢边得噶啦 ，Kitty 望呢边得噶啦 ，Vincent 又喺嗰边，哎，我都系望翻自己啲资料先。第二个特点就是一直想做一个小朋友、第三就是冇咩责任感，犯咗错咧好难道歉，这个我觉得其实都 系嘅， 系嘅，系啊，即系好难嘅。我自己都又唔系唔肯道歉嘅，但系你会觉得即系开口嗰下有啲尴尬咯， 即系好似半泽直树嗰啲剧情咁样啊，即系要闹到佢喊晒先，大和田先至肯跪低嗰啲咁。 但系调翻转，我又觉得咧，乜嘢都走出嚟道歉嗰啲人咧，我亦都唔好，即系我亦都好睇唔过眼、即系因为我觉得犯错系一件好大嘅事，或者你好歉疚。你先至覺得講出嚟係好，即係你唔係唔想認啊，而係你認嘅時候，你嗰個歉疚令得你好尷尬啦。講嘅時候，即係你起碼你都知道自己錯嘛。但係調翻轉有啲人咧，即係道歉當食生菜咁樣咧。唔好意思，我真係遲到啊！唔好意思，我真係唔識啊！唔好意思，我做錯咗。反而嗰啲咧，我會更加 冇誠意啊， 更加唔想同佢合 作咯。個感覺就係勇於認錯，死不悔改。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咪？ 係啦。 咁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佢你道歉幾多次都冇，佢都冇諗住改。 係啦， 係咪幾樣嘢嚟喎？你哋講緊一 啲咧就係係咁樣 say sorry。你腦裡面有幾個人 係？幾個一個係咁 say sorry， 但係咧就唔肯改。 係啦， 一啲咧就係咁要人哋 say sorry， 係， 但係自己又做錯嘢咧就唔肯 say sorry， 係啊， 即係幾樣嘢嚟嘅。 嗱，仲有咧就係呢一個彼得潘即係 Peter Pan 啦，症候群咧就仲有咩特徵咧？就係冇辦法接受同自己唔同嘅意見， 嗯， 即係比較固執啦， 係啊， 萌塞啦，冇興趣嘅嘢咧。就基本上是毫不关心的。 嗯， 这个我又明白。啊， 但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对 了，这一样。 没兴趣真的很难去关心的。 对了，听了这么久跟 Peter Pan 有什么关系？ Peter Pan 是小朋友。 Peter Pan 的性格又是 永远的小朋友。的小朋友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对工作有很多不满， 嗯， 但是呢又不努力改善。 嗯， 这个我觉得是 最。招牌插下你全部都是要中国。 这个我觉得都很惨的。即是你很不喜欢份工作，或者你觉得份工作有很多东西你是。即係好覺得唔公道啊，係啦，唔好啊咁樣。咁，但係你又冇盡力去到改善，或者你可能你覺得改善唔到，有啲無力感，係啦。咁，呢，這個即係即係 general 嚟講就叫做呢個 Peter Pan 症候群。 淨係識怨天怨地。 你就係講唔好話講到怨啦，就係，是，講香港嘅打工仔啊，有幾多個信完之後你係會肯改進嘅？ 嚇， 啊！好少， 好少系咪？ 通常都系信完之后，哇，边个做得唔好，老板唔啱，诶，隔篱阿强又成日射波，永远数完之后咧，到你自己有事嘅时候， 嗯， 哦，我冇，啊，你系唔认噶嘛？跟住，如果你知道有呢啲问题出现，你会唔会改啊？佢又唔会改噶嘛？唔好话人哋改人哋啊，佢连自己嘅陋习都改唔到啊！大部分系呢啲人。 咁如果你身边有啲咁样嘅同事，即系 放弃。 我放弃，即系讲唔到， 讲系冇意思嘅，因为你讲咗，佢都系会唔听。正如你正话讲啫嘛，佢哋会逃避啦，玻璃心啦，咩， 嗯， 都齐晒噶啦嘛，攞翻个小朋友出嚟啦，跟住又喺度呻啦，呻完之后冇嘢咯，系冇嘢噶啦。咁， 嗯， 所以你讲嚟做咩啫？ 要等佢觉醒喎，呢个 留翻啖气暖肚啊。 系啊，我都同意小白，因为好多时即系无论系咩性格啦，你话呢个 Peter Pan 性格又好，或者其他一啲性格都好咧。外人講係講唔到，一定係佢自己有一啲嘅經歷， 嗯， 即係你碰壁又好，或者發生咗一啲巨變又好等等咧，先至令得你個人可以即係自己醒悟過來， 突然開竅咯。 係啊，嗯， 每個人都需要呢啲咁樣嘅位置， 我睇唔到呢一日嘅，其實我覺得 你話你自己 睇唔到，因為而家成個氛圍就係咧錯必定在別人身上啊嘛， 嗯， 即係自己冇一定係啱啊嘛。而家你睇到即係點解而家搞到咁樣？老實講。就是错一定在别人身上咯，唔会谂自己有啲咩唔啱噶，就系，是，咁样咯。 总之播翻首认错俾你听。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读音相似、经常被混淆嘅英文字 L I F E 同埋 L I V E 就系一个好常见嘅例子啦。好多人都分唔到呢两个字嘅分别，其实佢哋喺意义上同埋读音上都系有差别噶。咁到底呢两个字嘅分别在于边度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 刚才讲到 LIFE 同埋 LIVE 呢两个英文字。先讲 LIFE， life， life， 佢系一个名词，解作生命或者系生活。例如我哋话宝贵嘅生活经验，我哋可以话 precious life experiences， precious life experiences。另外一个 live， 如果系动词，我哋解作生存。当然亦都有好多大家讲嘅直播演唱会叫做 live show。记住，如果你要将佢读成名词嗰个 live，你就要拉长少少嚟读，咁样就唔会同解作生命嘅 life 混淆噶啦。咁如果系动词咧，就读 live， 就可以解居住啦，又或者系生活啦。重复一次啊 ，life， life， life 系短促啲嘅。至于 live 嘅名词咧，就系 live。Live， 下次当你要睇一场现场直播嘅演唱会，记住你唔系睇紧一场 live show， 你系睇紧一场 live show 啊！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啱啱咧，我就同阿 O 同埋林慧讲、啊，我想讲一个偷鞋贼啊，跟住咧，阿 O 就好紧张，边度偷？喺边度偷？ 你啲鞋摆边噶？ 好 多 鞋噶， 好紧张啊！系啊，你啲波鞋咁贵啊？ 咪咯， 芭比都好多波鞋啊！ 诶、哎，我啲唔够你嗰啲贵啊嘛，但系 我系同类嚟噶，喺买鞋方面， 我唔敢咁讲， 即系开心买鞋， 你 开心 买我十对可能， 唔好讲价钱，我哋讲量嘅啫，系咪先？ 系 有冇五十对啊？ 有， 系咯、 哦。你咧？你唔好问人先得，你要自己讲先得噶。 不相伯仲咯， 系嘛？ 仲有一个人叫伯仲， 可能系 有个人叫伯仲。 哇，五十万咁样嘅可能系。 冇， 唔系因为一踩落地就 冇 两 万 啦。你少鞋啲，女仔嚟讲， 系唔系？因为以前真系好多嘅、 嗯， 以前同同屋企人住就真系好多、嗯，完全唔需要记挂呢、這个即系空间嘅问题。 选物嘅嘢，阿妈会搞掂啦。 而家断舍离。断舍离， 怪怪 怪啊！我都要学你啊， 怪 系啊，因为 做得好咯， 做得好 系啊， 做得好咯，新嘅生活咯， 系啊， 好似我哋咁样好咩？ 冇 啊， 啊，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 阿屋、啊，但我有办法，搬多两次屋就得噶啦。 好嘢， 佢越搬越大噶、啊， 咁咪得咯。冇问题， 咁佢咪越买越多咯， 都冇问题噶。 咁我都希望 越大，唔系家屋大，系个头都大埋。 系啊，但系点解即系有呢个嘅偷鞋贼出现咧、嗯？ 喂，旧时喺屋村咧，真系好多偷鞋。 我试过俾人偷物啦。 吓、啊， 哇，咁变态！ 因为嗰阵时同屋企人住有个露台噶，咁、那个露台咧系都好容易可以上到嚟嘅啲人 爬上嚟嘅。你意思系 行上嚟？应该就唔系爬上， 系 行上嚟。 系咩物值得偷啊？ 咪普通嗰啲三间嗰啲物咯， 三 系啊， 我以为偷丝袜啫， 哇，偷丝袜再变， 喂，通常都呢啲嘢先有人偷啦嘛，你普通嗰只物有乜人偷啫？ 系啊 ，Barbie 讲得好啱啊，但系你嗰啲咁嘅运动物。会唔会系啲雀仔担咗佢啊？嗱，当然我呢个 担一对啊， 系好嗱，我都知道我呢个说法好白痴，但系偷一只十零廿蚊，你嗰只物都系讲紧五万 零 蚊 蚊 啫，你偷嗰只物。你敢唔敢着先？即系冷不防嗰、那个， 喂，但系佢好嘢喎！我想讲，我嗰对物系新噶， 即 系 偷 咗你会知道 今日浪出嚟， 系啊。嗱，但系我想讲，多数偷得呢啲嘢嘅人咧，佢一定唔系经过，然之后顺手牵羊嘅、 嗯， 一定系有部署，有做资料搜集嘅。即系佢可能即系喺个 部署偷一个五廿几蚊嘅一对物， 唔止我唔止唔见过嗰个物噶，系、 哦、 啊，所以 其他嘢嘅 好惊啊！之后所以浪嘢都唔浪出去咯。我讲翻呢个贼，咁呢个就唔使大家咁惊，因为喺日本出现嘅、 嗯。 不过呢个贼咧喺网上面好红咧，就竟然好多人赞佢 吓， 点解 偷鞋賊都好多人讚佢咧。嗱，佢點樣係即係東窗事發嘅咧？就是、話説你知道日本咧好多地方都會除鞋噶嘛、嗯，你可能去餐廳食嘢，即係有啲榻榻米嗰啲又會除鞋啦。跟住去某一啲地方，總之佢唔想你行入去咧，你都喺門口除咗對鞋嘅。咁所以咧，佢就有好多機會去到偷鞋啦。咁佢咧呢件事俾人揭發咧，就係、是、有一位老師啊，就係、是、琴行嘅老師，音樂教室嘅老師。咁佢咧又除鞋啦，可能行入間，哇咁難講嘅，行入間琴行嗰度教琴啦。咁跟住咧就俾人偷咗對鞋。到等佢教完琴之後咧，佢想著翻對鞋，發現咦有喺度，有喺度，但係新嘅。但系新嘅，即系本身我对鞋，譬如我已经着到个鞋头即系花晒咁样啦，咁、到我着翻对鞋想走嘅时候，我同样款喎，同样鞋号喎，但系新嘅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嗰个老师就觉得好怪啦，就报警啦。咁、后来咧就捉咗一位33岁嘅男子，就发现原来呢一个偷鞋贼咧。真系有呢一铺人嘅，就 系、 是、X 嚟噶，偷龙转凤， 钢琴老师。 哇，咁佢都真系嗱，如果好似阿崔杰同讲话要做啲资料搜集，或者即系要抠一排啦，咁、佢起码要抠咗佢几号啦， 系啊， 要知道对鞋喺边度买啦， 系啊， 你估未必买得翻噶，如果你话着到旧咗个款。 系啦、所以我头先回应阿 O 所讲就系话，如果做呢啲嘢嘅人、通常佢真系有部署嘅。 但系佢做呢件事对边个有益啊？ 佢自己咯。 佢有益系咩啊？ 嗱，佢咧就系、是、后屘咧喺佢屋企揾到有21对嘅女装鞋，咁当然啦，佢应该系21次咧都有换翻对新嘅俾人嘅，系、啦， 佢都算偷得好有心思。 佢系恋物癖啊？ 系， 哦， 系啦，佢有一个癖好，就系佢咧中意文女士着过嘅鞋，即系后屘啦，差人拉咗佢，咁然之后就话做咩事啊？你要攞人哋啲旧鞋，然之后你又换翻对新嘅俾人咁、样，咁但系后来就发现原来咧佢就有呢个恋物癖啊，中意一啲着过嘅女士鞋咁、样。 咁我觉得呢啲即系关于储嘢啊或者储存呢啲癖好，当然我哋冇嗰个兴趣嘅、或者冇嗰个癖好，梗系觉得嗤之以鼻啦，即系觉得哇点解会咁噶？即系甚至乎会用变态呢啲字，但系。咁今日咧，我又覺得人大咗咧、即係個眼光闊咗。咁、佢有一個咁嘅癖好，咁當然係影響到人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唔影響到人，而佢又可以做到呢一個癖好？ 嗱，所以咧幫佢諗咗啦。嗱，有特殊癖好而傷害唔到人咧，我哋絕對係唔應該即係用奇異眼光去睇佢嘅。但係而家咧，佢係即係進行咗一個偷竊嘅行為。雖然佢亦都好好心啦，佢 換翻對新嘅俾你， 換翻對新嘅俾你。 咁但係都係唔啱啊嘛。係 啦，即 係 嗰個行為上啦，叫做唔啱啦，犯咗法啦。咁其實咧，亦都網民亦都有幫佢諗，喂，不如你去嗰啲二手鞋鋪嗰度買咪得咯，即係有啲二手鞋鋪啊， 即係有啲捐贈物品嗰度、 啊， 你又做到善事， 啊、 又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 嗰度唔止鞋添，即係衫褲鞋襪都有添，咁咪唔需要即係做呢個偷偷摸摸嘅行為， 又或者可以即係上網招收呢啲咁嘅舊鞋咯。 係咯， 係嗱， 會唔會咁樣幫到呢個朋友仔咧？ 我希望呢一個方法係幫到佢啦。咁、但係當然有人話啊，咁會唔會係佢？即系觉得呢、這个琴行 Miss 好靓女，咁所以想要佢对鞋啊？ 唔系，因为咧呢啲就牵涉好多心理问题啦。究竟佢系中意偷嗰下，定、还是中意闻嗰下？中意闻嗰下，网民就解决得到啦。 解决到啊， 咁你中意偷嗰下系难搞啊嘛。 不过头先我话好多网民赞啦，即系当然啦，呢个行为唔啱啦，因为犯咗法都要即系负翻责任啦。咁但系有啲网民就话。可唔可以換咗我對鞋？其實我對鞋就都已經著咗好耐啦，不如你換我對新嘅啦。即係佢話呢個即係雖然唔啱嘅行為得嚟咧，亦都幾有公德心嘅。 我細個都試過俾人偷過波鞋 啊！喺 男校係啊，跟住咧個同學就扮冇事話：哦，蒙偉亮，你睇下，我買咗對新鞋啊，同你嗰對一模一樣。 啊、 但其實佢偷我嗰對咯。 你點樣覺得係咧？ 好明顯㗎，因為。即系其实 佢好记号， 佢嗰个演出系又唔系上乘嘅演出，佢要特登喺我面前再讲一次，已经够刻意啦。因为咧，嗰一日咧，我 此地无银系嘛， 见咗对篮球鞋咧，喊得好紧要啊！ 哎呦， 全个班房都知道，唔系因为细个觉得呢啲系好重要，同埋你着咗一两次，同埋你知我。有几中意打篮球噶啦，篮球 系咯，我都幻想唔到你喊个样， 喊个样咪样衰咯，冇人喊 就好阴公猪咁嘅样咯，细细个 即系姐姐食饭啦， 冇姐姐啊，读男校啦都系读男校， 哥哥好笨咯， 所以咧自己嘅鞋咧都要自己 好 好 保管啊， 系啦， 偷又唔好啦。

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九点十分，阿欧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啦。美股微跌啦，道指、标指咧都创咗纪录嘅高位，但系稍为回落啊。道指收报33,745点啊，跌咗55点。标普五百指数咧报4,127点，跌少于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报13850啊，13,850点啊，跌咗50点。一啲市场人士咧担心啊，拜登咧提出咧呢个巨额嘅基建计划咧，可能啊引发通胀升温，所以咧令到股市咧都冇乜方向啊！至于今日港股嘅表现会系点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闪避球，大家可能听过甚至乎玩过，但系大家对闪避球嘅规则未必有真正嘅认识。其实香港已经有超过100间嘅中小学有闪避球嘅校队噶啦。闪避球喺日本同埋台湾一早都已经十分流行噶啦。日本有漫画家曾经推出以闪避球为题材的漫画，好像叫做《斗球小子》。日本的学校甚至乎会以闪避球作为体育课的教材。但是闪避球大概10年前左右传入香港，一直都不能够说非常普及。闪避球的玩法其实很简单，对阵双方各自派出10名的球员，其中9个就是内场的球员，负责在场区之内攻击，另外1个就是外场的球员，亦即系近乎对方嘅阵地，甚至乎可以叫佢做鬼，负责喺场区外围攻击。任何内场球员被击中头部或者以下嘅身体，而未能够阻止球反弹落地或者出界，就要出局去到对方嘅外场区，成为外场球员。若果外场球员成功击中对方嘅内场球员嘅话咧，又可以复活翻翻嚟自己嘅场区之内。比赛采用2局制，每一局短短地啦，5分钟。当哨子声哔哔一响，裁判就会计算一下双方在内场区的人数，两局加埋边一个多就边一个赢。我顺带一提，闪避球是会推出自己的闪避球去到练习的，千祈不要立乱用排球或者足球、篮球去练习啊。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呢。我是小白，白元浩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何小姐喺度。你好啊，何小姐。 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点唱点唱点唱俾边个？ 点唱俾阿 Amy 车，佢就嚟生日啦。 系嘛？咁啊，佢就嚟生日，你会点样同佢庆祝啊？出去食饭。 可以送份小礼物俾佢，同埋同佢食日本嘢咯。 哦，佢中意食日本嘢啊？ 系啊。 哦，中意食寿司定系中意食火锅嗰只日本嘢先？ 寿司啊，火锅啊，拉面啊，我啲都中意食。 咁啊好啦，咁你陪佢食晒佢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系嘛？你同 Amy 识咗好多年啊？ 20几、30年啦。 哦，嗰阵时系点解会识嘅？ 做义工识嘅。 系哦，咁啊啱啦，大家心地好嘅人啊走埋一齐咧，咁啊继续做多啲义工啦，系嘛？ 好啊。 系啊，喂，最后俾啲时间你同阿 Amy 咧讲啲生日嘅祝福啊！ 祝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日日都咁开心。 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啦。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是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阵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 心爱着你啊！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 喂，呢排啲新闻咧就成日喺度讲啊，儿童医院隔篱嗰个游乐场。我就亦都问过高层啊，咁啊，儿童医院所在地隔篱有个儿童游乐场咧，嗰个系一个公众游乐场。完全就不关儿童医院事嘅， 两嚿嘢嚟嘅， 两嚿嘢嚟嘅。咁啊，儿童医院入面自己咧，亦都有一个游乐场俾嘅病童自己去嘅，即系话好似维多利亚公园隔篱有间医院，咁你系咪唔准啲人去维多利亚公园玩咧？我觉得系最紧要系嗰个父母个心理，点样辅导佢哋自己同埋病童，因为病就梗系唔开心噶啦。咁你嘅小朋友望见人哋玩咧，咁佢又冇得玩，就梗嘈噶喎。梁明忠见到隔篱个小朋友有糖食，佢冇得食，佢唔嘈，佢一定嘈噶。呢啲所谓得不到嘅嘢咧，就梗系痛苦噶。咁所以啊，父母咧就应该系点样劝导佢哋嘅子女，劝导佢哋自己。嗱、你乖乖地啊，睇医生食药住下咧，迟啲好翻咧就可以去玩噶 啦。 系，因为儿童医院系有地方去玩噶、你唔使话我隔篱有人玩，我唔准你玩咁样。 系， 呢啲好霸道。唔通你又叫儿童医院搬去一个山卡拉地方，周围乜人都冇，你就开心噶啦咩？ 但系而家譬如话医院，梗系想附近啲地方可以 清静啲啊， 咁成日话，如果你有病嘅时候，希望有一个比较宁静啲嘅空间咁样。 我谂咧，你唔系廿四小时有咁多人嘅，系啲放假啦、晏昼时间啦咁样。 系， 我觉得系应该系等啲儿童知道。世界是咁样嘅、 不过我见呢有啲人就话有时可能即係礼拜六日呢造成交通挤塞呢、就可能嗰个问题就会真係实际啲囉。 呢个另外一样嘢。不过呢就真係唔需要咁紧张，咩都放轻松啲，係咪我哋都希望欢乐，唔係淨係你嘅小朋友病咗唔欢乐，但其他小朋友都要欢乐㗎嘛。但香港地方咁小，哪里找地方玩啫、 大家攞一个平衡啦， 冇错啦， 大家攞个平衡， 下次规划嘅时候谂清楚啲啦， 变咗个打卡热点之后就大家一窝蜂咁去啦， 即系好多时候你话香港地方少，楼上楼下开 party 咁样，到咁上下你又收声啦，好夜咗咁样，即系又好难嘅，真系我觉得系好难。因為有地方的問題，地方問題呢有一講到啲寵物啦。咁啊，英國有個案例，40歲女士啊，隻左眼呢幾日睇唔到嘢，睇得越嚟越朦，睇醫生，醫生一睇個眼底嗰度咧就有啲所謂啲有啲水腫啊，有啲地方唔妥啦。咁啊，再問翻呢個病人，我大概十几日前咧，俾只猫搲过， 搲到只眼定 个手， 只手咋？ 系啦，搲咗只手。 但系只眼肿， 点解只眼有事咧？ 系啦，咁啊，突然间一谂，唔通系呢个病？就立刻验血啦。咁啊，发觉咧，呢、這个病人咧系惹到一只叫做 Bartonella 嘅病毒，个中文咧就叫做寒湿勒巴通氏嘅菌。原来这一只菌是在猫的菌， 喺個貓度咧，佢會成長有卵啊，成長有蟲啊咁樣，咁啊然後咧就可以傳染只貓。 嗯， 咁啊貓經個貓咧又可以惹到人。 哦， 係啦，咁啊但係通常貓自己冇事喎，只貓就唔會嘛。 哦， 但係咧佢咧就可能咧去到人體入邊呢一隻病菌啊，就會令到嗰個視網膜啊嗰度出事。 嗯。 就是这样了，所以凡真咦一个人突然间是这样有事呢，其中一样的问题就问有没有被猫喂过啊，这样叫 cat scratch disease， 虽然是少但是呢一直都有的。 但去了 人体之后呢会有什么症状出现的呢？ 通常呢就是会有些发烧啊，那边的淋巴或者旮旯底的淋巴或肿胀。咁啊，可能影響嗰、那個眼部啦。 嗯、 但係如果你係貓同狗嘅話咧，佢有咩症狀咧？貓同狗惹到呢個菌咧，發燒啊，成日昏昏欲睡，淋巴 都會、啊、 就係、是、啊 ，cat 叫貓爪病 ，cat scratch disease、 嗯。 咁啊，佢疫情咧可以嘅貓狗嘅心內膜炎， 哇！ 啊，眼嘅葡萄膜炎啊。但是好得意喎，佢哋會自動痊癒喎，即係唔使睇醫生都得嗰啲貓狗， 即係自身好似有抗體咁樣啊。 係啦，佢打得贏㗎嚇，咁、所以話咧，即係唔使話即係去食藥啊醫佢㗎。但係人咧， 人就唔得啦， 梗唔得啦。呢度咧要 人要睇醫生啊， 要睇醫生啊、因為人咧就冇真係有陣時貓狗咧，佢哋自己咧就係、是、有個抵抗力。咁、但是如果人類呢，如果佢仲係譬如話艾滋病啊嗰啲咁樣咧，佢嘅抵抗力低啲咧，咁啊可能啊有啲啲病毒入血啊咁樣，影響個肝啊咁樣，嗱呢啲咧就要睇醫生噶啦。所以啊養貓啱好，但係咧亦都要慎防，佢係帶菌嘅。好嘛，第一。好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啊！頭先我亦都做咗一睇睇， 係 吹幾筒除口罩，伸條脷出嚟睇睇㗎， 咩事咧？ 啊！嗱，伸條脷， 我以為中醫先會睇條脷，原來西醫都會睇條脷，係啊！ 係啦，以前我哋細路仔咧就好興㗎，嚇嗰陣時五零年後期咁樣咧。有个脷刮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刷牙嘅时候会上面刮埋， 唔系，直情一块嘢咁刮。 刮条脷净系清洗脷胎咁样。 清洗脷胎嘅胶咁样嘅刮嘅，你见过未？ 我见过，我见过，我婆婆有用嘅，以前好似 系。以前有啊，嗱，我哋讲有阵时有啲人一伸条脷出嚟，哇，条脷黑色嘅咁样。嗱，而家梗系少见啦，个戴口罩啦。吓咁啊，但系有啲叫黑色嘅脷 ，black tongue。 但脷胎是黑色的咩？唔系白奶茶咁噶咩？ 白色嘅， 白白黄黄咁咩？ 有呢个黑色嘅脷， 呢啲啊似系古装片嗰啲中毒噶咯，李医生，即系中咗毒，黑色条脷咁样。 你做过未啊？ 佢有做过古装，但系佢冇中毒，系啦。 通常你喺度做皇帝， 你帮我试一试先。 你黑色脷嗱，点解？嗱，點解係咁樣樣咧？嗱，譬如你話一伸條脷出嚟黑色嘅咧，第一時諗出嘅糖，你係咪食完黑色嘅糖啊？ 提子糖甩色啊，係啊。 咁啊，梗係啲顏色顏料啊，可以惹即係染到去嗰條脷嗰度啦。咁啊，但係咧，我哋要再睇啦。我哋條脷其實有好多嘅味蕾，味蕾咧就係好似一支支尖出嚟嗰啲咁嘅嘢，即係佢突出嚟咧，就當然。冇而家啲病毒嗰啲一招招咁緊要啊！但亦都係好多嘅。咁佢喺呢啲咁樣突出嚟嘅地方咧，可以咧，有啲咩死皮啊？我哋根本個身體嗰條脷都有好多死皮嘅，死皮可以喺嗰度積聚，亦都可以有啲病菌啊、分菌啊、食物啊。是有好多嘢咧，可以積住喺嗰啲位嘅，即係佢一條條撐咁突出嚟。如果你係長啲咁多，佢黐住喺度，咁樣咧就變咗，咦有顏色啦，變咗黑色 嚇， 黑色一突突一嚿，即係成幅咁樣出嚟， 嗰度系黑咗嘅。 哦，但系咧，正常，譬如你有一小笪黑色，你自己都会即系刮下佢啊，擦下佢咯，成幅你都忍受到 嘅。系啦，嗱，有阵时唔知嘅你，因为佢唔痛嘅，佢唔痛嘅，不过系伸出嚟你先知嘅啫。好啦，如果有咁样，你梗系大惊啦，系呀死啦，咩事啊？系咪生 cancer 啊？咁样嗱，通常呢啲咁嘅黑色嘅咧，系冇乜事嘅。通常咧就唔會對健康有咩影響嘅，有陣時係主要就唔好睇嘅啫。咁啊點解會咁咧？第一，如果咧個口水咧係少，因為口水少咧，咁你啲我哋通常如果你係多口水，好似梁榮忠咁樣啦，咁多口水 就啱做呢行啦。 係嗰啲口水多咧，就會清潔呢啲咁樣啊。系污糟物啊， 自然洗咗 去啊！咁啊，梁榮忠好少会黑你啊，面黑咗。 我都系黑面嘅啫， 黑面。好啦，咁啊，但系另外咧，如果有啲药你食咗，你食咗伤风药，伤风药好多时候收咗口水好干嘅，咁又会有啦，小干啦，又食完抗生素啦，饮好多咖啡啦，溶茶啦，啊，仲有有一类嘅所谓朗口水啦。殺菌啦， 收口水嗰啲啊。 殺咗之後咧，其他啲菌咧就走出嚟噶。 嗯， 係啦，包括咗有啲所謂candida 啊、念珠菌啊嗰啲走出嚟咧，加埋死皮咧，又係會黑色嘅。咁啊，我哋可以咩做法咁樣一見到係點樣做法咧？ 擦走佢得唔得啊？擦牙嘅時候 可以用啲嗱軟牙刷啦，唔好用啲好硬嘅牙刷。一擦完之后出去同损晒哇成个血溶血口咁走出嚟啊 血盆大口就 系 点解 啊血口啊系嘛咁啊另外呢以前呢就有呢啲咁刮脷嗰啲嘢呢系咁刮脷嘅食完嘢呢就刷牙啦唔该你咁啊如果呢你係发个口水唔够多唔该你食啲香口胶啦，因为一路食香口胶就多口水噶嘛，系咁可以有个清洗嘅作用啦，系饮水啦，或者咧就系食嘢咧就唔好食太多辛辣嘢啊、刺激嘢啊，食得清啲咁得，咁所以咧亦都系所以黑脷咧就并不可怕，系黑面咧就麻烦啲嘅啫。 好啊，唔该晒， 唔该晒。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好，你好啊，咁啊，追踪三十一有咩好节目？ 咁啊，今晚咧八点钟咧，四点三十一咧就会讲啊。即係原來政府喺早十年前咧提出北區沙嶺啊興建一個叫超級殯葬城啊，係啦，咁啊即係所有你知嗰啲搞嗰啲後事嗰啲咧，好多區都話厭惡噶嘛，係嘛？咁啊就係，但係近日咧有唔少曾經贊成嘅議員咧就反對，咁就話而家特區政府要顧及香港融入大灣區啊，呢啲咧所謂北區嘅地段咧，一聲變成黃金地段啊，咁樣囉，咁啊嗰啲骨灰庵點算啦，唔知唔會整返去南區啦，原本有20萬個骨灰庵可以喺嗰度起㗎，而家點搞呢咁、今晚呢就係、四點半咧就有個 Facebook Live 嘅喺呢一個時段三十一網站。 下晝四點半， 係啦，今晚八點咧就可以睇下呢個剪輯咗嘅精華啦。咁啊，請嚟嘅朋友咧有邊兩個講呢，就係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强啊，同各界关注骨灰龛法案大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啊，咁一齐倾下噶。咁另外去到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即系呢位朋友咧，佢以前咧喺呢一个香港电台都做过噶。咁咧就系骆振伟阿科啊，系啦，咁佢系谂咩做歌星啦，系咪先？ 吓，咁嗰阵时咧，有啲人会叫做科兴嘅，系啊，阿科兴， 估唔到依家咁红，日日都噏住，系咪啊？ 佢个科咧就 T H O R 啦吓，咁佢最近重返乐坛，推出咧首支个人单曲，叫《成熟点不了》咁样吓，咁样睇下佢嘅动向又点啦。跟住去到九点半有呢个历史二三事啊。点解工程又出事咁样？咁今次系讲下咧，芝加哥一栋咧就系世界最高嘅摩天大楼，有碎石跌落嚟， 咁惊！ 丹麦咧有一个拆除工程里边又发生意外，究竟咩事发生咗？今晚九点半可以睇睇啦。 好啊，唔该晒，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今个星期会同饮食业界商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执行细节。他强调，特首已经公布疫苗气泡的大原则和整体框架。同業界只討論執行細節，被問到措施會否造成勞資矛盾，令食肆解雇無法接種疫苗的員工，陳肇始表示會同業界商討如何證明員工因為健康理由無法接種疫苗，重新措施只為參與的業界在安全的情況下放寬措施提供額外的誘因。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有关措施不只适用于食肆或者关闭处所，探访医院和老人院、宗教活动和婚礼等都适用。至于酒吧等高风险处所，他说在不想疫情反弹和一刀切关闭下，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防疫。今个星期四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纪律部队五间训练学校将会举行开放日，其中消防处、入境处、惩教处和海关回复本台查询时，确认当日会有中式步操表演，警方就说当日有步操表演，会适时公布详情。消防处表示，开放日会有中式步操表演，会考虑在将来的典礼和不同活动中加入中式步操的表演环节。入境处表示，1999年起已经开始将部分中国步操元素融入会操，处方去年已经开始为受训学员在传统步操训练以外提供基本中式步操训练。惩教署话，开放日包括中式步操表演。至于职员培训方面，署方正计划分阶段引入中式步操训练。海关话，开放日将有中式步操表演，并计划未来分阶段引入中式步操，令步操更多元。日本政府批准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经稀释后的核废水。首相菅义伟说，政府已经制定基本政策，确保核废水经过处理符合安全水平。排放行动至少两年后才进行，但已经引起当地渔民反对和中国及南韩的关注。日本政府认为排放是安全，因为核废水排放前已经进行处理，除去几乎所有的放射性元素，并经过稀释。福岛核电厂在2011年海啸至今储存了大约125万公吨的核废水。日本的行动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机构说日本的处理方法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核电站的废水处理过程相似。总干事格罗西说，应该努力避免事件进一步危害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美国田纳西州发生枪击案，一名高中生涉嫌在校园向多名警员开枪，最终被警员击毙。警方说，发现这名男学生在学校洗手间，下令对方出来，但是被拒绝。据报男生之后开枪，警员还击将他击毙。事件中一名警员受伤，暂时未知男学生的行凶动机。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说疫苗功效有 90%， 正确的解读是指接种了疫苗的人比没有接种的人染病机会低 90%， 而并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人仍然有 10% 的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和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百分比等等。所以户己户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CIBS 小岛上的爱情故事，南芬亚嘎。 在这个地方交通虽然有一点不方便，配套有点不完善，但是以上的缺点我都接受，我爱这个地方。这里是南丫岛， 首个由伊朗人制作的 CIBS 节目，来自伊朗的故事。 Religion has definitely affected how we perceive things in Iran, but I don't think Iranian art is like religious at all.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今朝我想讲喺个群组度讲下嘢先。上集，随住人类科技发展，我哋要去联系一个人，而家变得非常容易。还记得古时要飞鸽传书先可以联络到你想联络嘅人。又唔好讲到咁远，我一出世已经有电话啦。讲开电话真系进步得好快。以前屋企有个电话，人哋可以打嚟揾到你。屋企人叫你个名听电话，你已经觉得好开心。之后仲发展到可以三个人或以上同时倾电话。有咗呢个功能，大家就喜欢一起倾偈咯。但系随住科技越行越快，我哋反而唔想讲嘢。自从即时通讯软件出现之后，大家就中意用文字短信，唔系好喜欢讲嘢。文字短信最初出现的时候，又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这样传递信息。现在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有所谓的 group chat， 一班人成为一个群组互通信息。只要在同一个群组，你就不用将短信逐个逐个传出去，只要传一次，群组里面的人全部都会知道。最方便就是过时过节的时候不用传那么多祝福短信咯。你同时间试过拥有几多个群组呢？我和阿强阿明有一个，我和阿强阿娟有一个，我和阿强阿娟小玲有一个，我和小玲阿强阿明又开多一个。不同的名目就开一个，不同的朋友群又有一个。究竟是方便了还是麻烦多了呢？早排有个朋友同我讲关于呢啲群组通讯嘅故事。话说嗰个群组系佢工作嘅同事开嘅。其中一个唔系好生性嘅同事喺群组里边问咗一啲嘢。不过内容其实系唔应该公开嘅。 即是说他将啲机密资料在群组里面同其他人讲。他摆上去的资料这个群组每一个同事都知道。虽然不是说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但是令人觉得这个同事做事有少少不经大脑。我朋友问他，为什么你要在群组里问，不私底下问呢？他就说，我想着这样问，哪个识答未可以答我咯。我朋友就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群组里面有些同事不是我们部门的吗？你这样问未全世界都知道咯。他同事才恍然大悟，虽然是一个无心之失，其实亦都证明了所谓的群组，其实我们越来越不知道究竟里面有些什么人在这里。你有没有试过无端端有人会将你加入他们的群组？当你睇返群组里边嘅人，其实你识得嘅一个都冇。但係点解要将我加入呢个群组？我真係唔知道。群组越开越多，有时候係因为一个日子就开咗个群组喺度。阿强生日食餐饭开一个群组。当生日饭食完之后，呢个群组仍然留喺度，你未必会离开，但係留咗喺度又唔知做啲乜嘢好。如是者，你就会越来越多群组，多到你都数不到。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来来去去可能都是那班人，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名称开这个群组。只想奉劝一句，各位不好是又开群组，不是又开群组好不好？因为我已经多到我都分不到。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他纯粹以孤单的守着， 哦， 里边可有你？谁明这里这苦况？谁明了今天？心伤，卡电费单，另有些推算的书架，等不到你信，谁人能再次去相信？从前情感今不变样。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害怕，终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你好吗？外国的风景好吗？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小食啊，就系气炸莲藕片啦。 简单啦、 啊。发现咧，最近 首先要有气炸 锅。系、哦，是我就系见好多朋友而家屋企都有气炸锅。 系。 咁同埋好多咧，就变咗做一啲风水嘢啦。 系咩？ 即是话咧。玩咗幾次之後就等咗喺度，就擺喺度唔喐啦。咁啊，所以咧就揾個食譜等大家試下，又再用翻佢啦。 依家喺嗰啲旋轉式拍賣網咧，啲氣炸鍋啲價錢回落啊， 係嘛？ 如果你曾經未擁有過咧， 而家可以係嘛？ 好幾嚿 呢個水位啱啦，係嘛？ 幾 嚿水都可以抵玩嘅。 不過你又要睇下 work 唔 work 咯，同埋有冇售後服務咯， 係 同埋你屋企夠唔夠地方擺？其實都幾雅位。如果你屋企有蒸焗爐、氣炸鍋，再加埋其他嘅爐具嘅話咧，其實你個廚房都要大少少先搞得掂，會唔會係 密密麻麻咯？唔係，同埋我每一樣都係細嘅，即係個蒸焗爐又係細嘅，佢個氣炸鍋又係細嘅。 小巧 嘅，小巧嘅， 同、啊、你一样， 够用就得啦，系啊，好多嘢都系够用就得啦。 OK OK， 你话点啊？个藕片点样？ 嗱，呢个藕片咧，因为好多时，譬如你用气炸锅，你会炸咩啊？ 炸 雞軟骨啦，係啊， 薯條咯，同埋啊， 即係本身佢都有油份嗰啲嘢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雞翼咯， 雞翼啦， 依家好多咧氣炸鍋特別版雞翼啊，就係佢擺到明咧話俾你聽係氣炸鍋專用嘅雞翼。 哇，嗰啲單骨雞翼係正㗎，係 啊， 係啊，因為又快啲熟咧。 係嗰啲食材鋪就做好多呢啲。係 啊，氣炸鍋專區啊嘛。 係啊，係啊。 咁啊，今次咧我講呢個蓮藕片咧，我就覺得啊，好似叫做雖然氣炸鍋都係熱氣㗎啦。咁、不過又即係食落肚嘅時候又叫做健康少少啦，因為嗰個食材係健康啊嘛。呢、這個蓮藕片咧，首先咧就洗乾淨啦，切薄片啦，咁啊越薄就當然你烘完之後就越脆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幾啱送啤酒嘅呢一樣嘢，係啦。咁啊蓮藕片咧，如果你未即刻去整嘅時候就放入水嗰度，就攞少少醋浸住啦，咁佢就唔會變黑。咁、我記得上次咧都有同大家講，因為蓮藕咧，如果你買新鮮嗰啲，即係唔係已經幫你 好多泥 啊？係啦，唔係幫你漂咗或者幫你洗咗嗰啲咧，佢有好多泥咧。你點樣做呢？就係將佢切咗片之後咧，放入個水嗰度，水裡面咧再加少少嘅麵粉，係啦。咁嗰啲麵粉咧就會幫你吸咗嗰啲污糟嘢出嚟噶啦。咁當然你都可以做埋呢個步驟啦。咁然之後攞出嚟嘅蓮藕片咧，最緊要啊，因為你放入氣炸鍋嗰度。炸就唔系平时煮啊，你就要咧印干佢，印干水。如果唔系咧，佢就冇嗰个脆嘅感觉噶啦。咁啊，放喺个碗嗰度咧，就可以捞少少油、少少七味粉同埋淮盐。我觉得哇，呢啲气炸嘢加咗淮盐落去咧， 系 根本就系你当自己喺居酒屋一样啊。 系咪啊？ 系啊， 嗱，但系淮盐咧都几贵噶。 哦，系咩？ 我前排帮屋企人买咧，佢啱咁样细细啱啦，通常都系橙色盖个啱。 系系系。 超級市場 是 得一種揀嘅$28一支喎。 誒，而家咁貴噶啦？ 係啊， 可能即係氣炸鍋大 你覺得貴唔貴？嗱，我就覺得貴， 我覺得貴，因為你一包鹽其實幾蚊嘅啫嘛，$18就已經買到啦。 樽嗰啲佢又唔係好大支咧，即係大家知嘅橙色樽嗰種華鹽，我估全世界都係用同一種，好似冇其他生產商咁樣。咁anyway 啦，咁啊，總之買翻哇$28，咁我都焗埋咧。你知我接到任務， 但係佢個味道又真係難以取代嘅，即係同普通鹽又唔同嘅，同埋佢你每次用嘅份量又唔多，咁都堪用。 希望咯，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莲藕片咧，做咗头先嘅步骤之后，放入佢个气炸锅嗰度咧，千祈唔好重叠咧，就有啲面咧就烘唔到啊嘛， 系， 咁啊烘佢大概气炸佢10分钟左右就 OK 噶啦，咁你中意你咪中间可以反一反面咯，系啦，咁等佢两边都金黄咯， 好，我哋都反一反面啦， 反一反面咯， 唔好讲嘢字。 林慧的享乐时代。 你哋有冇试过去太空馆度睇一啲唔同嘅天文现象呢？ 有啊， 细个一定要去噶， 冇得去太空，咪去太空馆咯。 咁你哋仲记唔记得自己睇过啲咩天文现象啊？ 你又何苦？你何苦问佢咁嘅问题咧？ 唔系啊，嗱，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我 答唔出啦， 月食、日食， 嗱叻啦你哋，因为 我有举手， 举啦， 彗星飞过。 彗星飞 流流星飞过喺面前的一秒嘛， 必定有一下滑滑飞过嘅， 系一声滑一声， 哎呀，真系啊！我自己点解咁样问咧？因为我真系从来冇试过喺太空馆里边睇过，即系正式啊现场睇过天文现象吓。真系啊！ 即系你冇去过太空馆？ 我有去过太空馆，但系我去太空馆几次都唔系因为睇天文现象咯。 咁我都唔系噶， 咩听 talk 啊，睇 drama 同埋玩咯。我好想入去嗰个玻璃房嗰度玩噶，佢话无重状态嘛，但好长咯，条队次次都玩唔到。 我对上一次已经系十大中文金曲有一个金针奖嘅颁发喺嗰度， 喺太空馆度颁咩？ 有一年 好有型。 我对上一次就系拍阿钟哥个舞台剧嗰个咩流星飞过后许愿前的一秒， 就喺嗰度拍噶， 就喺嗰度拍啦。 我都有做噶，点解我冇得去嘅？ 系。 点解？点解会咁嘅？ 因为你个角色唔系唔关事啦， 你冇分许愿啊！ 我负责做流星， 你就系嗰粒流星啊！ 你就系飞过嗰下，哎呀，或者唔啱秒数啊嘛，佢前一秒嘛，你啱啱够钟先去到 ，miss 咗 啦，冇办法啦。嗱，呢啲嘢咧，你知啦，天文现象唔系成日有啦，但系讲紧咧，今年嘅4月咧，就有3大天文现象，大家可以考虑下会唔会真系去睇啦。 我知有个劲嘢， 有咩？ 粉红月亮 系啊， 哇，好靓。 我 我都觉得呢个好靓。我谂女士们咧真系好中意睇呢一啲咧，即系咁靓颜色咧，又希望影到相。你知咧，坊间有好多嗰啲咧，教你点样用手机咧就可以捕捉到啲劲难影嘅天文现象噶嘛。即系我见嗰啲人系就咁用手机咧，真系望住个天空影星星啦，系影得好清晰噶。 系咪有设计图片噶？我想问粉红月球 系啊，系有嘅，系有嘅。 月球粉红色咯， 系咯， 系个月亮粉红色。嗱，俾我睇一睇先。 哇，咁靓！ 系啊 ，Polo 傻汁出嚟咁。 佢直情咧，我觉得好似美少女战士嗰个月光啊，即系粉粉地、紫紫地咁样啦。 唔好成日挂住佢张相影出嚟有几靓先得噶。 咁唔系挂住啲 咩？科学家嚟噶嘛？点解会个月亮会变成粉红色先？ 哦，即系你想知道佢个原因点？ 正所谓啊， 就你要去翻太空馆啊。 系啊，你就要去翻太空馆啊，冇错。 粉红色月球可遇不可求，系咪先？我冇睇过啦，我冇睇过啊，你有睇过咩？ 你睇嚟睇嗰啲唔需要去太空馆都睇到嘅天文现象， 我咪喺你头先嗰张相嗰度睇咯，我咪喺你嗰度睇粉红色月球咯， 呆咗中哥即刻，佢谂到其他嘢。 我唔系我话我个诶 嗰对嗰对嗰对， 我练习咗好耐先讲 嗰对对恋啊，真系 系啊嗱。不过今次咧唔止一对，我哋有三个天文现象同大家讲下，到底有啲乜嘢咧？嗱，我哋有呢个天琴座流星雨。同埋头先讲嘅超级月亮啦，咁就係呢喺4月22号即係下个礼拜啦嘅夜晚黑9点钟呢，就预计可以每小时睇到18粒流星。其实我从来都冇见过流星咯，除咗睇你套戏之外， 听落好似好多，一个钟头得18粒，你谂 其实都唔多。 其实真系望到眼都突噶， 即系点啊？ 即系可能五分钟 系啊， 一粒。你谂 下 你， 我即系有排等先等到一粒，你先系。 同埋你唔敢唔望噶嘛？ 哦、 你唔望嘅话，佢一秒都冇咁走咗。 不过以正视听，正话林慧讲咧，就话睇我个舞台微电影嗰度见到流星，嗰粒流星系假嘅。 是真的流的那粒星， 我不是真的在度伏住吗？假的， 好 啦，后期 嚟 嘅，唔紧要啦。咁我哋试下睇下可唔可以睇到个真 的。如果唔系嗰套嘢而家未上啊， 佢到而家 做到而家都未报到嗰粒真嘅流星， 等埋要拍埋呢个 shot 就要等到头先讲嘅4月22号啦。啊、你就要去报啦。咁另外咧，头先大家讲个粉红月亮咧，就系4月27号啊。其实大家又要重温一下少少头先大家讲咩为之一个粉红月亮呢，咁其实就係话呢满月距离我哋比较近嘅一个景象。咁当你抬头望到个月光呢，就会比平时更加圆更加大。哦、即等于你企埋啲条电灯柱度，嗰个电灯柱咪近咗咪大咗咪光啲囉。 但点解佢会 咁嘅道理一 样 囉。 粉色咗。 咁佢又冇讲喎，去太空馆问一下先点解呢。我估应该係啲人话外国因为习俗话四月系Pink Moon 的月份呢、所以就觉得它是粉色。但呢其实看回呢刚才那张照片是很漂亮的粉红色紫色的。 又是假的是吧到最后都要讲回 有 设计图片 我 提供参考。 真的、真的设计图片、我看回其他那些人拍说、同一个类似的状况在第二度影到不是香港他说外国摄得的超级月亮、其实只是个月亮的周边有微微的淡粉红色。哦、我估计可能是 Tune过少少啲颜色咧，可能令佢啲颜色深色啲啊， 咁咪咯，都 系咯。嗱，佢唔系完全唔粉色，不过佢冇头先我哋睇到嗰张咁粉红色啫，所以都可以叫做粉红色嘅月亮啦吓，叫做。咁佢话咧，另外一个咧就系火星合月啦。什么是火星合月呢？其实就是当那个的月亮呢两度相对平稳的时候呢，就说肉眼可以看到这个火星就搭埋个月亮的那一刹那。咁就在4月17号的夜晚大概8点钟之后，咁去到大概10点零钟呢就会落下地平线啦，即係得两个钟头嘅观赏时间囉。 但係几好喎、因为我成日驚呢，即係睇呢啲天文现象要夜晚黑、即係可能凌晨两点或者凌晨三点咁样。哦，但系头先 Bobby 讲嗰啲时间咧，全部都系食饱饭就可以睇嘅时间， 九点啊，十点啊，咁样咯。 睇完就可以瞓觉啦。 尊重下个天文现象啊。 点啊？ 咁咩啊？我食饱饭冇嘢做，我咪睇下咯。 唔系，唔好影响到第二朝工作啊嘛。我都系尊重我嘅工作啫。 我觉得呢度最有机会睇到系小白咯，因为佢上天台就 我掹低晒噶啦。嗰几日夜晚我唔会出街，已经好多人啦。 你冇嘢做就真啦，食饱饭上天台， 记得拎埋相机。 会啊会啊， 啲相靠晒你啦。 好啦。